话发出强而有力的信号。四国海军已经举行双边和其他形式的演习一段时间，如果有机会可以建立一个运作机制。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约为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同埋有几阵雨，听日稍后雨势较为频密。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系9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有几阵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3,730点，上升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124点，下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7，日元108.96，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2，人民币6.53。英镑兑美元1.378，欧元兑美元1.198，澳元兑美元0.772，新西兰元兑美元0.71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6美元，卖出1,737.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江苏正安常识问答比赛，如果啲文件杂物乱咁放，有咩危险？ 哇，搵唔到文件啊，实俾老板闹死啦！ 哎呀，唔系啊，可能会激到啲员工，同埋会阻塞走火通道噶。 冇错啦，第二题，所谓咧摆杂物要上轻下重，即系咩意思？ 我知，摆上面嘅嘢平啲，摆下边嘅嘢个贵啲咯。 唔系啊，上面摆啲轻便嘅嘢，下边摆啲重嘢，咁个柜先唔会翻到噶嘛。 冇错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 工作环境整理好，开工安全效率高。 学界创造主持钟杰良、欧卓然， 听到这一曲由国际竖琴比赛冠军黄遵善弹奏的乐曲，是不是很熟悉？但是又不知道什么名字呢？ 刚刚我弹的首歌是 Canon in D， 其实它是一首很出名的巴洛克时期的歌来的，作曲家叫做约翰·帕克贝尔。其实这首歌现在都通常会在婚礼进场的时候用的。 逢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创造。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 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早晨六点十分的时间，现在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今天是4月15号星期四的早上来的，外面是21度的气温，哇，发觉今早都真的凉了很多，而且天气又湿湿地，那种叫做啲少涼涼地涼意咧，哇！突然間出翻出嚟啊嚇，咁啊嗰啲咩未食五月粽啊嗰啲嘢咧，又應驗多一次啦。好，直播室入邊咧，今日朝頭早有白元浩繼續喺度陪住各位聽眾啊嚇。嚟到星期四啦，咁啊好快脆啊嘛，見到家鄉咁啊，聽日忙埋聽日嘅時候咧，又可以大家輕鬆一下啦，係咪？咁啊最緊要咧就係有啲咩咧，就係五月份嘅時間咧又有啲公眾假期啦，咁啊大家到其時又可以輕鬆一下唞下咁樣。好啦，咁啊家鄉之後再望多个大啲嘅家乡，你话生活系几咁开心咧？系咪？直播室入边有白权，我同你哋讲句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不过如果你系赶紧一啲嘅大嘅 project。或者做緊一啲好重要嘅事情喺工作上或者學業上嘅話咧，都係需要繼續咧就係奔馳啊！運動員啊，需要不斷跑步咧，就去到令到佢哋嘅狀態保持住啦，或者做一啲嘅叫做體能嘅訓練啊。讀書嘅朋友亦都咧就一點一滴咁去到累積。任何一位成功人士，佢哋都會同你講一點一滴嘅累積嘅重要性係啲咩咧？你平時做啲好無聊或者好悶嘅嘢，可能都係累積緊某一種嘅嘢。當你不斷累積嘅過程，可能係艱辛，可能係苦悶，可能係孤獨。不過，當係需要用到你公價嘅時候，當係需要用到你學習咗知識嘅課本嘅時候，你就可以咧喺個試卷上邊填寫出嚟。呢、這個就係你累積出嚟嘅結果，一個好嘅分數。当你在工作上面一点一滴咁样去到累积，可能是默默耕耘某一种的文件，又或者是对某一个市场上面栽种了播下了一些种子，当你见到它收成的时候是开心，而这个开心就是因为你一点一滴咁样去到累积回来的成果。所以今天千祈不要害怕我们一点一滴累积带给我们的苦闷，带给我们那种无奈啊，觉得好像见不到尽头的感觉。我们应该要想，当我们见到种子发芽的时候，那一种的快乐，从而推动我们今日继续去累积我们的能力才是对的。因为你一位运动员，起跑对你来说都相当重要。跑啊跑，跑啊跑啊。 一早已走过，为何我再次孤单一个受折磨？过去的一切经过，为何要大脑不惜转播巡逻侦察我？再不要去蹉跎，原来我进那封锁，起跑让我分离，通通让我抛离，不必勉强处理，全部也抛弃，即使力竭筋疲，一生有几多无尽无限公里，yeah， 到终点。 让我抽离，偶尔也会喘气，终于渡过周期，这太神奇。再跑再走再过几公里，奔跑到某星期，身体像已抽离，双腿跳过一期，前路就这样去处理，即使历遍荆棘，一生有几多无尽磨恨功利，我终于不再记起。 是连诗雅一首歌曲叫做《跑》。起跑， 我是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的感觉。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最近我有个朋友诸事不顺，头头碰着黑。前几日他就约返他一个中学老师出来见面，大家聚下旧，倾下计，顺便呻下啲冤屈气。老师听完我朋友遭遇之后，就问咗佢一条问题：你知唔知道点解河流总系弯弯曲曲噶？咁我朋友就话：哦，系咪同保护河床有关噶？咁个老师就话啦。实际的作用有可能是的，但是我自己看来呢，河流不走直路而走弯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走弯路是自然界的一种常态，走直路就是一种非常态。因为河流在前进的过程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有些障碍还是没有办法逾越的，所以他们就要走弯路，绕道而行咯。也都正正是因为走弯路，他就避开了一道道的障碍，最终抵达了遥远的大海。讲到这里，老师喝了啖茶继续说，其实人生都是这样的，当人遇到坎坷挫折的时候，也都要将曲折的人生看作一种常态，不要悲观失望，不要停滞不前，将行弯路看成是前行的另一种形式，另一条途径，这样你就可以好像那条行弯路的河流那样，抵达遥远的人生大海了。老师不愧为老师，一个这么简单的比喻就令到我朋友明白到人生的道理，将他的烦闷一扫而空。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走完？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寻找梦里的未来 That's just life， 笑对现实的无奈，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 Oh yeah yeah，穿过一块黎明一片黑暗，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习惯？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寻找梦里的未来。 笑对现实的无奈，不能后退的时候，不再彷徨的时候，永远向前，路一直都在。看不清的路又算什么？看不清的梦 时间六点二十一分啊，出边系二十一度嘅气温啊，吓，各位听众早晨啊！ 我系梁明忠，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啊，话说有一次喺一个时间管理嘅课堂上面啦，有人就问啦：啊，各位觉得自己嘅时间嘥咗喺边一度呢？有人话到：我就嘥咗咧喺交通上面，因为交通上面咧好多时大家讲嘢好嘈，甚至乎佢想静静地睇下嘢，睇下手机，听下歌。或者闭目养神，身边咧都系非常之嘈，完全唔能够咧集中精神做自己嘅嘢，所以佢觉得系浪费咗喺交通上边，而且咧可能因为佢住得比较远啊，唔知系咪真系住喺西北啊，然后就喺香港嘅柴湾嗰度翻工啦，每日咧喺交通上面所消耗嘅时间实在太耐，而且咧好难得到咧一个增值嘅机会。有人话到啊，佢每日嘥嘅时间咧，好多时都系喺一啲无聊嘅工作上边。喺时间管理上边，我哋必须咧要分别一样嘢，边啲嘅事情系我哋可以掌握，边啲嘅事情我哋系掌握唔到嘅。可能交通工具上边真系好嘈，摇得好犀利啊！你想睇书都怕会呕。这个呢是我们掌握不到的，我们自己掌握到的是我们可能选择我们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全部是做 document 的工作令到你会觉得开心，如果你觉得份人工 OK 的，你愿意继续做的，那就 OK 咯，如果你觉得想转才是开心的，那你就要想一想新的工作可不可以给到相应的报酬，你那现在的工作俾到呢个薪金你，又算唔算系浪费你嘅时间呢？定系用金钱买咗你嘅时间呢？有人话到，你都可以选择换咗你嘅工作，甚至乎啊，你可以选择自己揸车咯。有好多人话到，哎，我最嘥时间嘅咧，就话喺屋企，可能又系要排队等厕所。或者在家想看自己的节目听自己的收音机节目又没什么可能，这些都是很浪费时间。有人说如果你觉得浪费时间的，那不如你又试下会不会有机会就是自己搬出来呢？人每一天只要积少去到就是争取到自己的时间，这些少少的时间都会变成争取到很多属于自己的时间。有一句嘅说话讲到就是可能上天闩咗呢一道门俾我哋，但系佢一定会开另外一道门，等我哋睇得到太阳。当我哋成日俾人哋塞住咗嘅时候，当我哋感觉得到喂前路好似有啲停滞不前，或者系一种枯竭嘅状态，我哋都应该要记住，生命总是有他自己的出口。 呢句说话我自己都几中意噶，可以用喺不同嘅情况上边。生命总系有佢嘅出口，我哋系咪因为而家嘅一啲叫做好似荡失路或者觉得迷茫嘅时候，就咁容易打沉自己嘅意志呢？你有冇谂过呢个窗虽然系闩咗，佢就好似一栋大厦咁样啦，咁多只窗或者咁多个唔同嘅出口可以去到唔同嘅目的地，你又会唔会只系选择一个出口，永远都喺一个出口嗰度出去，出唔到嘅你就情愿企喺个大厦入面呢？你可以选择喺东翼离开，或者选择喺西翼嗰度走出去，仲有北同埋南呢？其实方向有好多嘅，个问题在于你自己点样选择嘅啫。 奢求凌晨与你说着有备的字，温柔微微给你去掉手中的字，你说你累了，吻向你耳边，偏偏一切突然停了，没法开始。奢求凌晨带你斗士画上宝剑，坚持重留跟你看着卡通的脸，替你播尽了唱片，唱出新鲜的句子。这晚我学会这诗，这晚再拼。 天光前啊，好啦，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陪住你噶吓。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好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军将会在五月一号展开最后阶段的阿富汗撤军，预料九月十一号前可以完成。拜登指出，美军不匆忙撤出阿富汗，将会负责任和有秩序地离开，并获盟友以及伙伴全面协助。他又提及曾经同前总统乔治布殊谈及这项决定。 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和印度海军事长对话时重申，美国支持台海两岸透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但在北京对台湾实施军事威胁时，将会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并聚焦改善台湾军事力量。戴维森指，大陆正在全球对台湾进行外交孤立、经济压迫和军事威胁。他又说，大陆近年扩大在东海、台海、南海和中印边界进行挑衅的军事活动，批评侵略性的解放军海军行动破坏了印太地区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构成重大的挑战。印度海军就说，美国和印度、澳洲、日本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发出强而有力的信号，四国海军已经举行双边及其他形式的演习一段时间，如果有机会可以建立一个运作机制。伊朗核协议有关国家星期四将在维也纳再次举行非正式会谈，但伊朗在复会前夕突然表示开始生产浓度为 60% 的浓缩油。德国、法国和英国发表联合声明，批评伊朗将浓缩油的浓度提升至接近炸弹级别，向制造核武迈向重要一步，不符合将举行的会谈气氛，亦都违背核协议，行为危险。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指星期四的非正式会谈不值一看，伤害伊朗，批评欧洲国家明知伊朗应有的权利，但在会谈中只是跟随美国政策。曾经策划美国最大庞氏骗局的马多夫在狱中去世，终年82岁。马多夫曾经出任纳斯达克交易所主席，利用自己管理的对冲基金吸纳资金，受害人被诈骗金额共超过500亿美元。马多夫2008年被捕，承认11项罪名，2009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50年。去年马多夫的律师曾经向法庭申请假释，声称他年事已高，患有肾病和其他慢性疾病，而狱中亦都爆发新型肺炎疫情，但遭到法庭驳回。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约为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同埋有几阵雨，听日稍后雨势较为频密。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系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翻到嚟6:30之后嘅晨光第一线，白元浩打俾林慧芭比，早晨。 早晨，白元浩。 你好啊，今日朝头早凉咗啲，你出门口之前咧都要记住着翻件衫。 诶、哎，你朝头早走出门口凉啫，可能我晏啲又会升翻少少嘅。 而家都21度嘅咋，其实咁啊， 今日真系凉咗好多喎。 系啊，我见出边又湿湿地嘛，咁我体感应该会再冻啲咁样咯。 同埋你都啱啊，即系我哋都系住啲新界地区咧，又比啲九龙区咧会低翻少少啦。 系啊，你睇下几好啊，特登打嚟提你啊。 系啊，你试下唔好打嚟提我。 我又唔敢啫。 今朝你打俾我咧，梗系有啲嘢要讨论啦。咁、我知道咧，白元豪咧都中意食生果嘅，咁、所以今朝早讲嘢咧就同生果有关系。 哦，边只啊？ 有唔少听众都应该中意咧，切啲水果咧，就算早餐唔食咧，可能都会带翻公司有个小餐盒咁样切定啲水果喺公司可以做甜点啦，或者下午茶啦。咁、我自己咧其实特别唔中意食呢一样嘢嘅，但我今日就会讲呢一样嘢啦。 番茄， 咁我就系唔系水果嚟嘅， 牛油果， 菠萝，我都唔中意。咦，你真系谂住一路估落去？ 唔系啊，估三个唔估啦。 其实讲紧蜜瓜， 蜜瓜搞错，蜜瓜咁好食你都唔食啊？ 我真系唔中意食蜜瓜，唔知点解由细到大咧，水果嘅瓜类咧，我全部都唔中意食咯。 系咩？ 西瓜、蜜瓜，全部都唔中意食。 哈蜜瓜得唔得？ 都唔中意食。 搞错啊！咁好食咪咁？如果煲汤煲冬瓜咧，冬瓜汤。 冬瓜又 OK 喎，蔬菜嘅瓜类我系全部都 OK 嘅、但系水果嘅瓜类我系全部都唔中意嘅。 哦，咁如果将佢转咗做嗰啲譬如西瓜、蜜瓜嘅蛋糕，咁你又食唔食啊？ 唔食，我系唔中意食味嘅，因为、所以你就算唔系俾圆球瓜，我都唔接受咯。 明白明白，好。 咁但系我又知道你中意行啲日本水果店啦。咁你知啦，其实而家市面上都有好多唔同价格嘅水果噶嘛。咁、原来咧，我都冇留意开嘅，但系的而且确近来咧，见到啲水果店咧系多咗蜜瓜卖的。 系啊，系啱啊，西瓜都出翻嚟啦。我见嗰啲咩唔知咩， 系啊， 唔知咩白乜乜咁嗰啲 瓜类都当做啦。 系啊， 咁咧。因为由于我唔中意食蜜瓜嘅关系咧，我从来本身对佢点样去拣咧系冇研究嘅。咁、但系咧近来咧，我系偶尔听到有一个人咧，佢啲日本超市嗰度买呢个蜜瓜嘅时候咧，咁就喺度讨论紧拣蜜瓜嘅条件啦。咁我就觉得好好奇，其实成个圆碌碌，同埋咧佢出边咪好似有啲裂纹咁样嘅、 网状嗰啲嘢嘛。 系啦系啦，网状咁样啦。咁我就觉得其实都几难拣，真系。佢又比較大個啦，你咪見過有啲可能比較熟手嘅揀生果嘅朋友仔咧，就會中意拋下個生果。 係啊，係啊，係啊。 睇下重唔重？ 我都會拋噶，我去揀生果嘅時候拋下拋下，跟住咧就睇下可唔可以拋埋嗰個老闆，叫佢平啲俾我咯。 哦，咦？拋下佢，喂，我去白元浩啊，咁 又唔會？ Yeah. 你識鬼咩？ 咁樣啦，咁嗱，我見過有啲人真係會拍下佢啦。再唔係咧，我其實唔係好明噶，我估佢係咪想？睇下佢个水分足唔足够咧，睇佢实唔实心定空心咧。 吓，系啊，水分咁够吓。 有时咧，我觉得有啲生果真系唔拍得嘅、譬如好似啲水蜜桃啊嗰啲咧，咁可能亦都唔系好抛得啦，有啲。 系，掂都唔好掂啦，啲老板闹你水蜜桃嗰啲。 系啊，因为你会揿嗰啲手指痕喺度咧，咁、我就觉得都。幾危險嘅，所以咧，大家揀生果嘅時候，自己都要自律啲啦嚇。咁咧嗱，講緊話揀呢個嘅蜜瓜咧，原來咧佢係有幾個嘅要訣嘅、其實我覺得咧，同揀西瓜都好似差唔多喎、因為咧西瓜咧嗰陣時咧都係教人哋拍下佢，睇下佢實唔實心，然之後滴下佢，睇下佢重唔重咁樣啦。咁咧嗱，原來咧蜜瓜咧佢就講都有唔同嘅顏色嘅喎，有啲咧就好深色，深到墨綠色咁樣啦，有啲咧就好淡淺色，甚至乎有啲係黃黃地色啦。咁佢入邊咧亦都代表住佢個皮唔同色咧，其實入邊嘅肉都係唔同色嘅。咁譬如話綠色肉嘅蜜瓜啦，橙色肉嘅蜜瓜啦，或者白色肉嘅蜜瓜咧，如果比較之中咧，其實綠色嘅蜜瓜咧係最甜嘅喎。 呢、這個我都覺得係。 係啊， 係啊。 嗱，由於我係未食過嘅關係咧，所以我係靠你話幫我聽準唔準確嘅。咁佢話如果咧揀個木瓜咧，蜜瓜咧，其實你想知道佢新唔新鮮或者擺咗幾耐咧，係睇佢個釘喎。 我覺得咧都幾搞笑，因為咧蜜瓜個定咧其實有少少似哆啦 A 夢嗰個竹蜻蜓，即係如果佢未熟嘅時候咧，佢、哦、係一支直咁樣咧就向兩邊咬啦、嗯，好似一個直升機葉咁樣啦。 嗯， 咁原來咧話佢呢一個定越直嘅話咧，就即係話佢越生咯、 哦。 如果佢係巢曬皮啊，或者係唔係形成一條直線嘅話咧，咁就代表佢已經熟到咧嗰個定都枯咗啦，即係擲咗落嚟好一段時間，咁、 嗯、 所以嗰個位置都開始枯啦，因為冇乜水分啦、啊。 嗯， 咁第三咧。原來咧揀呢個蜜瓜咧係可以撳佢嘅喎，不過咧就唔係撳佢成個蜜瓜嘅表面啦、 啊， 而係撳佢個底部近住個定，即係咪有個圓碌碌嗰個底咧？ 即係佢有個頭嘅位置，即係楞住條樹枝嘅，另外仲有個 pat 位咁樣噶嘛。 系啦，冇错啦，冇错，即系咧，好似啲人嘅头咁样咧，咪有几个转嘅，即系分界嗰啲转。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就揾翻个蜜瓜个转啦。咁咧，你可以按下个蜜瓜嘅转嘅侧边嗰啲地方，嗱、轻轻力好啦，冇咁大力。 系啊，唔好谂咩少林大力金刚指揿落去啊。 咁你会笃穿咗佢。 咁咪要买噶啦。 系啊，咁就要买噶。咁咧，你就轻轻地揿下，其实你已经感受到佢咧嗰个位系硬啊，定、还是系淋噶啦。咁、如果咧你揿下嘅时候觉得啊，好似咧揿手掌咁样细细力啦，咁OK 嘅，你觉得佢少少淋咧，就即系话咧呢一个蜜瓜咧系啱食啦。 系啦。 如果太淋咧，就即系话入边啲肉都系咁淋晒啦。 系啦， 咁你就唔好买咯。 如果又太硬嘅话，咁啊肯定系生啦，又系唔好。 咁你又可以摆嘅，即系有啲人中意买翻去摆噶嘛。 咁啊系，我见过有啲生果咧，我去啲日本生果铺咧。佢話 有部分嘅生果咧，啲人買咗翻屋企之後咧，或者可能啲大集團買啊，或者公司買咧，佢哋唔食噶。係啊，佢哋淨係愛嚟擺喺度靚嘅咋。我有 風水陣。 佢話唔係風水啊，即係話俾大家聽，呢個生果好意頭咁樣嗰啲咯。 哦，但系咧，我想话咧，有啲人咧亦都试过啲经验，其实我自己都试过嘅，即系你去生果档买嘅时候咧，就话诶好甜噶，好甜噶咁，但系跟住你买到翻屋企咧，你就发觉唔甜啦。后屘我就明白个巧妙喺边啦，因为原来咧佢哋话你越摆得耐咧，嗰啲糖咧。果糖咧就會向佢嘅底部下沉， 哦， 咁佢沉澱咗之後咧，其實你嗰啲瓜又好啦，水果又好啦，嗰啲果肉就冇咗個果糖嘅成分，就會唔甜咯。 哦， 就會好似你明明覺得有嗰個口感，譬如有啲蘋果你買咗翻去爽口，但係冇乜味嘅咁，咁、就可能係因為你擺得太耐啦。 都可能有啲科學根據啊！我就係知道，如果我買生果嘅時候咧，即係阿姐幫我揀啦。初头啊拣呢一个嘅，跟住我望一望佢，笑一笑，同佢讲呢个生果呢、这个蜜瓜有冇你咁甜先？佢就笑一笑，帮我换咗个更加甜噶啦！啊，呢招万事万灵啊！ 你肯定佢换个更甜定系冇咁甜？ 我梗系肯定佢换一个更加甜嘅俾我啦，系咪？ 好啦，咁啊，你下次试下揀呢个蜜瓜嘅时候，睇下呢几招 work 唔 work 啦。 好啊，咁啊，试咗 work 嘅话咧，我又可以话俾大家听啦吓。 系啦， 好啦，一阵间见。 再见。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百科， 听完阿芭比林慧讲完蜜瓜之后啊，我同唔系同啊，我系同大家讲下其他嘢，系咩咧？哇，都系拣系宝石啊！哦，石咧其实都有分好多嘅、哦，咁当然啦，最名贵嘅钻石啦，其次咧都有分 grey 嘅，例如系红宝石啊、蓝宝石啊，有啲咧就系、叫做猫眼宝石啊、变石宝石啊。翡翠绿宝石啊，嗱石都有好多唔同嘅级数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话钻石嘅，而家有啲系人工合成嘅钻石。如果你问我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差唔多啊，系咪？唔一定买天然嘅，有阵时啲嘢吓。好啦，轮到咧就系晶方面，有水晶、紫水晶、黄水晶、墨晶啊，唔系饮嗰啲啊吓，墨鱼嗰个墨啊，墨晶啊、茶晶啊，等等等等等等。珠方面亦都有珍珠，例如海水珍珠、淡水珍珠，有啲咧就系养珠嘅，有啲咧就系譬如珊瑚珠咁样。每一种嘅石咧，佢哋亦都咧就系分好多唔同嘅界别，有好多唔同嘅叫做级数，可以咧就系定段噶。部分嘅石头原来喺夜晚嘅时候，更加咧就会呈现一个荧光嘅状态。 挑选嘅时候啦，唔同嘅品种嘅石头咧，佢哋都要用不同嘅仪器咧，去到咧就系好好地咧就系分析一下，从佢嘅颜色咧，好似头先拣蜜瓜咁样，颜色啊、重量啊，甚至乎咧为硬度。好啦，讲到硬度咧，钻石就系最硬嘅，咁佢总共咧就如果十级嘅话，佢就系十级硬啦。其次仲有啲咩系比较硬嘅咧？九级嘅咧就系红宝石同埋蓝宝石。另外八级嘅咧就绿宝石又已经冇咁硬噶咯，虽然我哋都觉得好硬啊，嗱绿宝石咧就冇咁硬噶啦。七级硬嘅咧就系例如各种嘅石英啊、辉玉啊、闪玉啊、橄榄石啊等等等等。去到咧就是我哋所讲嘅一啲叫做譬如孔雀石就已经系跌到落四级噶啦。至于珍珠咯，有阵时你大力啲都容易惊佢撞花嘅，咁所以咧珍珠只系属于三级嘅啫。啊，琥珀嘅硬度更加系跌到落去二级嘅，咁所以咧唔同嘅石头咧啊有唔同嘅硬度，原来呢啲唔同嘅硬度咧，原来都可以用喺唔同嘅工业上边嘅话，咁啊用喺工业上面嘅话咧，咁啊亦都有唔同嘅叫做效能嘅，可以我哋切割一啲嘅钢条咧，都系用钻石嘅，咁所以话咧听下听下之后，发觉原来石头咧唔系净系我哋靓咁简单嘅，喺工业咧都有好多特别嘅用途嘅。咁当然啦，如果你话香港嘅以前有好多譬如咩岩啊、咩石啊，特别咧系讲紧哇，好多年之前啊，中环嗰啲咩商行啊，都系喺牛头角同埋钻石山一带咧采石，去到咧中环嗰度过埋个维多利亚港喺嗰度起噶。香港行山嘅时候，不妨又望多啲唔同石头啊！有阵时咧都会有啲简介话俾你听，呢个石系硬度几多嘅，有咩用嘅，睇多啲啊嘛。一首嘅歌曲啊，叫做《狂人日记》啊，时间好快嚟到早上嘅六点四十八分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朝早个 KOL 系列咧，梗系讲下啲女士特别醒神嘅扮靓时装啦。请阿海出嚟先，早晨啊，海。 早晨 ，Barbie。 哇，海，我想讲咧，我近来咧即系都会留意一下啲唔同地方嘅杂志啦。掀开咧，好似呢排咧多咗一个 pattern 咧，系女士都几中意，但系我又觉得咧，经常着出嚟都会俾人笑嘅，就系、是、碎花啦。 系啊， 這個、 呢个嘅 pattern 咧，其实就好多女士咧。睇落去都覺得哇好搶眼啊，好想去嘗試啊咁樣啦。但係咧就會有個懷疑啦，真係會著到懷疑人生嘅。跟住咧就會喺度諗啦，死啦著咗出嚟會唔會即係 so call 有一種娘味啊，或者好似著咗睡衣出嚟啊咁樣啦。於是乎咧，然後就輕輕將佢穿上了，然後又輕輕將佢放下了，結果都係冇揀到嘅咁樣。所以希望今日都傾下啦，睇下。即係譬如 Barbie， 你又覺得喂，你會唔會著碎花有糾結啦？我又睇下會唔會有啲即係著碎花，我哋盡量避免咗頭先嗰種感覺嘅一啲分享咯。 其實我自己咧本身咧著出街咧我都唔係好介意嘅，但係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未出到街咧已經有糾結啦。因為我通常一著親個碎花咧，我先生就會話咯：，哇！你做乜著埋啲咁嘅衫啊？好似婆婆先著嗰啲碎花衫咁嘅。 哦， 特別係嗰啲雪紡質地嘅花裙咧，啲男士唔知點解咧，即係同啲女士嘅 taste 咧係好唔一樣嘅。 哦， 我成日都话咧，即系老公啊同男朋友嘅视觉咧，我哋有阵时就先可以将佢哋放下先，佢哋嘅视觉系可以先放下嘅，咁、然之后就先顾咗自己靓唔靓咯，咁然后慢慢再去叫做 educate 翻佢哋啦，去 mold 翻佢哋咧对嗰个 fashion 嗰个 sense 咯。我希望迟啲都可以讲一讲，譬如男士嘅穿搭啊咁样啦，等男士喺穿搭嗰方面都提翻你兴趣咧。就可以同我哋同步啦。 系要介绍佢听翻我哋呢一集咧，等佢对碎花改观。 啱啊，一定要分享啊。 嗯、好啦，咁啊讲下啦，到底其实今年系咪真系比较兴碎花呢个 pattern 咧？ 绝对系，绝对系、尤其是即系或者咁讲啦，其实去到春夏咧，碎花呢啲 pattern 咧系一定出现噶啦。 嗯。 咁再加埋，其实亦都系咁讲啦。好多嘅大牌子，其实佢哋都出咗好多嘅碎花系列。甚至乎都是一些很夸张啊对比很大的颜色呢根本上那些所谓花的 pattern 其实是出到大场合可能你真的有一些很大的 event 你要去啊这样我们以前会想的就是啊当然会穿一条可能是黑色的裙啊、或者是一些正式质料很靓的裙的这样才是出到大场合所以上到大台但是其实去到今时今日呢其实花的 pattern 呢绝对可以上到大台咯。 是以前呢好像觉得呢比较小家碧玉一点啦即是一些碎花的布啊这样即是想起以前那些七八十年代车工厂车衫工厂那些但是呢我最近见到呢海华斋呢真的是大牌子呢都用一些浅色的碎花 pattern 咧，嚟撞啲荧光色，出啲贵价嘅手袋、哦。 绝对系啊，绝对系啊。咁你试想象啦，其实手袋已经系一个比较轻骑啲，因为喺你身上面占嗰个嘅比例其实好少嘅，系易入口嘅。但系当咧，如果你要将一块花布啦，即系当然经过剪裁同设计啦，当你将呢啲花嘅 pattern 着喺身上面咧，其实真系会有阵时会有考虑清楚死啦，系咪要着咧？咁、我就进入咗个化境噶啦。其实我就唔理嘅。同埋我自己有种感觉咧，就系、人越大咧，我越会豁出去啦。首先就系唔会太过顾及别人嘅眼光啦。二来就系多啲参考别人嘅穿搭啦。我觉得品味都系可以学习嘅，或者系系啦，即系时尚啊品味咧，我觉得都系可以互相去分享同埋学习咯。喂，讲翻正题先啦，即系时间都有限啦。我哋真系要讲下碎花嗰方面咧。头先你讲嗰啲嘢都系可以避免得到嘅、或者我哋可以先从呢几个方面啦去入手咧，讲下如何即系穿着碎花嘅衣服，但系又唔会有睡衣嘅感觉啦。 呢个系重点啊！听阿海讲下先，点样可以避免到呢 是啊，其实头先咧第一个重点咧，你已经讲咗噶啦，就系、嗰个颜色方面嘅选择啦。其实咧唔好讲大牌子先啦，其实好多嘅可能系欧洲啦，或者系亚洲，譬如韩国啊、日本啊，佢哋出嘅花嘅 pattern 咧，其实都用嘅色调咧都好大胆嘅。例如就系你头先讲嘅荧光粉红。 系。 咁可能佢就会撞落去一个黑色嗰度咧，其实嗰个对比系好大，但系你出嚟你又会觉得好型格嘅，或者系一啲咧接近荧光嘅柠檬黄啦，呢啲亦都系当你撞落去啲墨绿色啊，或者撞落去啲深蓝啊、黑色嘅时候咧，其实嗰个对比都系好大。如果你系想咧着得型格啲嘅话咧，我觉得呢啲颜色咧会系你嘅选择。但系调翻转啦，如果你话喂我系未去到嗰个程度，我都比较想入门啲嘅，想低调啲嘅话咧。其实你就可以在颜色的配搭选一些简单的例如就是两种色的配搭、譬如可能就是说深蓝色底它做一些白色的花、这些都是相对容易入口的我们叫做同埋就是说、你出街呢不会特别注目的、因为很多人呢很害怕出街会被人望、其实我们都是说那种望呢可能是一个赞美来的所以真的不需要太过介怀别人的目光咯、又或者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粉色系列一点的尤其是春夏这些选择一定会是多的 是 相对呢会穿得柔和一点和稳定一点所以颜色的、选择上面呢其实可以某程度解决到那种纠结先咯 是那这个是次其一啦、 是啦然后次其二的咯就是呢、我们可以试下做一些层次感点样做法呢这个呢就是尤其是呢当你选择了一个碎花或者花布的连身裙的时候呢你可以呢再加少少不同的配搭。特别在现在这些呢仲是比较不稳定的天气呢即是仲是有少少凉凉地突然间有一两日仲是感觉到话真的有阵风吹来觉得冻个噃咁样。女士们啊就可以呢加一件啦譬如啲针织外套啦加一件 cardigan 啦或者如果你是翻工的可以选择加一件薄的西装褛。 如果你是 casual wear 的时候呢，我自己就很喜欢穿牛仔褛的。 是。 其实实不相瞒呢，我早两天都是花裙衬牛仔褛。咁就好好你就会觉得呢，你身上面嗰块花布呢，其实嗰个面积呢是减少咗。 是。件褛都遮咗大半啦。 啱啦。然后又会呢，即有一个嘅层次感喺度。 嗯。 容易啲咯，大家即系唔需要太过纠结。不过当然啦，当你去到七八月嘅时候咧，其实你都要将呢件外套咧就要绑下噶啦。 系啊， 系啦。咁然后所以啦，就系即系层次感呢个，我哋可以而家呢啲天气咧，我哋绝对可以做得到嘅。 嗯。 另外，我哋要注意咧，就系一种所谓嘅平衡嘅感觉啦。头先所讲就 系 话，你连身裙你可以着一啲嘅外套啦，咁样。 嗯。 如果你系选择一件花嘅上衣嘅时候咧，其实下身你就唔好再撞花啦。 即系唔好全身都花碌碌咁啊。 啱啊，即尤其是你真系不能够花衫配花裤，当然有人系得啊吓。但系我哋当我哋未进入到去嗰一种境界嘅时候咧，我觉得就稳阵起见。花衫你可以下身你可以衬牛仔裤、 嗯， 或者衬一啲正式嘅裤或者裙都系 OK。 系 调翻转啦，你话我上身系正式嘅，你咪选择下身可以衬一条花裙咯。 嗯， 咁都可以做到一个平衡嘅感觉，唔会太夸张嘅。 系，我都几自知咧、嗯。如果我而家呢个阶段咧，去着嗰啲咧大 pattern 啦，特别系嗰啲大嘅花咧，花身花裤咧，就会好似一套睡衣噶啦。 嗱，阿姐，即系咧，我觉得我同你其实真系冇夹播噶呢句话，我哋真系即时去，系咪？我哋即时去倾嘅，但是呢，你已经讲到呢，即是第四个重点。其实呢，真的可以呢，按你自己嗰个身形嗰个比例啦。刚才所讲就是嗰个平衡感你已经讲咗啦。其实另外呢，嗰个身形嘅比例呢，都是一个即是重要嘅元素嚟㗎。如果比较高大啲嘅女士呢，其实你可以玩啲大胆啲嘅花型都系冇问题。大朵大朵花摆起身呢，其实都 OK。但高大啲嚟要注意啦。骨肉當然均稱的話，其實你穿什麼都可以，是不是、 嗯嗯、 如果你高大但相對、身形都是比較單薄的話，其實這些大 pattern 你穿出來，我夠膽保證是會好型、 嗯、 但是如果你說呢，你的身形是比較豐滿的話，即是我很羨慕那些，因為我自己看那些即是 A4 紙， 我很羨慕你那些，但是 我是一張 A4 紙，所以有些人都會問為什麼你會穿到大巴衫，我可能我的身形就是比較單薄的一種、 嗯 身形單薄呢，其實你、大花得來甚至乎呢可以做一些 loose fit 少少 的 cutting 的都是沒問題、 嗯、 但是如果你說即是我很羨慕那些呢身形是比較豐滿一點有身材的，即是所謂就是、 嗯、 就可以呢選一些收腰的款式， 是，所以真的要試一下， 都要選擇、 嗯嗯、 沒錯。好啦，咁啊时间关系啦，咁啊讲咗啲即系需要注意嘅地方啦，我讲两个东西好快。 好， 着花裙唔好做嘅嘢，第一着高踭鞋。 嗯，点解咧？ 传统嗰啲蜜头高踭鞋。 嗯， 你 picture 到噶，当你着一条花裙，然后你着一对传统高踭鞋，除非你嗰条嘅花裙系一啲 high end， 真系用料好靓嘅雪花嘅碎花裙。咁你襯高踭鞋都係冇問題，但係如果你係一條譬如 cotton 料嘅花裙，平時 casual 著，你襯對高踭鞋咧，絕對係增齡，係冇減齡嘅感覺。 嗯。 但係你話唔得喎，海，我翻工我真係不能夠著波鞋或者布鞋嘅咧，露趾鞋咯。 嗯。 露少少腳趾嗰啲咧係好 sexy 嘅，即係淨係露丁咁多腳趾公嗰啲咧，嗰、 嗯、 啲、 嗯、 露趾鞋有少少踭咧，你著出嚟成個感覺係好 elegant。好時尚嘅個感覺。 嗯。 但係蜜頭高踭鞋，我覺得就盡量避免啦。 係。 第二个东西就是眼镜，你又是试想象啦，当你花裙，除非当你譬如你是一件花的上衣，例如一件好像夏威夷出的那一种啦、 嗯、 如果你是配一些很寒标啊大框眼镜呢，穿出来你衬牛仔裤型的或者是衬一副有型的真是大框啊比较型格一点的眼镜啦，那穿出来那个感觉就时尚一点，就不会流向了呢七八十年代的工厂标啊或者真是那些随意表啫，你想下你戴埋眼镜嗰时， 成个慵懒风嘅感觉出咗嚟， 系啦，慵懒得嚟咧，就真系可能老公就话做咩？你谂住瞓觉啦咁样咯。 嗯，明白啦。咁啊，今朝早听阿海讲咗咁多关于碎花嘅 tips 啦，希望咧我咧都可以试下翻去挑战下，等我隔篱嗰个咧唔好再话我似着婆婆嘅衫，又或者似着睡衣啦。过咗呢一关咧，我觉得我会自信大增噶啦， 绝对可以啊。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阿海， 唔该晒 Bobby。 印度海軍就話，美國同印度、澳洲、日本組成的四方安全對話發出強而有力的信號，四國海軍已舉行雙邊和其他形式的演習一段時間，如果有機會可以建立一個運作機制。

聽到擠塞呢兩個字啊。 係啊，呢幾日開始已經係㗎啦，咪翻翻學啦，一翻學咧就路面繁忙。 啊，同埋今日有少少雨水喎。 係啊，所以揸車朋友要特別小心駕駛。 嗯，咁啊，咁啊，我自己咧喺網上面都見好多咧朋友咧就駕駛啦。咁啊特別咧嗱，如果你馬路上面有汽車行啊，梗係應該啦。我見到最近有張相好特別啦，就係嗰啲咧喺單車徑，應該喺單車徑出現嗰啲咧單車，佢係四個人嘅，即係可以四人踩嗰啲啊 家庭 車， 家庭單車 係啦，家庭單車喺啲馬路上面行喎， 唔係嘛咁離譜， 好離譜啊！呢個其實就唔得就一定唔得噶啦。咁但係有冇話呢啲家庭單車咧，佢行嗰啲路同我哋平時嗰啲單車路係咪一樣，定還是又有少少唔同嘅咧？你知唔知啲啲？ 原來有分別㗎，因為咧你同我講完之後啦，你好熱心啊，小白咁我去 check 一 check 啦。咁原來咧係運輸署咧道路安全依一個使用者守則咧。其實依一個四人嘅單車，即係所謂家庭車咧，同單車係有分別嘅。原來咧，佢哋咧係有一個叫做路牌嘅，有一個叫做標誌嘅，即係路牌標誌，即係例如限五十、一百嗰啲咁樣嘅圓形嘅標誌咧，係寫住有個好靚喎。原來嗰個標誌係寫住家庭單車嘅，即係唔係寫住，係印有家庭單車嘅一個圖片， 個圖片 先至可以行嘅嗰條路。如果冇咧，就係唔得噶。 系啊， 系啊，原来有咩分别噶？我真系琴日上网 check 先。即系嗰个家庭单车嗰、那个可以使用嘅道路，其实个限制系多过普通单车。 多好多，但係啦，即係話嗰個家庭單車除咗單車徑一定得啦，同埋有啲地方係有依一個公仔嘅標誌咧，佢依個公仔嘅標誌咧就直情影咗成張家庭單車嗰張相咁樣嘅，咁樣先至可以行。如果唔係咧，都係其實屬於違法 嘅。哦，咁呢個一般嘅叫做踩即係租用家庭單車嘅時候咧，咁大家要注意。同埋我覺得個單車鋪咧都應該每一次咧出租呢個家庭車嘅時候都要温馨提示一下佢哋客人。 系啊，同埋咧都系咯，好多好多规矩噶。同埋我都上网睇到啊，小白，原来咧我哋咧揸车咧就会有指示灯同埋停车灯啦，喺驾驶过程中系啦，指挥灯。但系原来咧骑单车即系揸单车啦，都原来有噶，你知唔知啊？ 我知道有盏红色灯系需要装喺度啦。 但原来手势都有教你嘅运输处。嗱、 哦， 你伸起左手就系转左，伸起右手咧就系转右，减速咧你嘅手咧就摆喺个钟嘅踏五个位置， 系 咁样就系话俾后边嘅揸车人听，咁我就系会咁样做啦，咁即系当系指示灯咯。咁、哦、但系当然啦，日头你睇到啫，夜妈妈你点会睇到啊？咁所以都系要小心驾驶咯。 嗯，哇、啊，呢样嘢大家都要注意啊吓。咁啊，有阵时喺唔系净系谂住喺马路上边啊，喺呢个单车径上边咧都有好多嘢要遵守啊。 系真系唔同噶，你就好离谱啦！你真系我唔知道 系咯，个家庭车踩到出去马路嗰度。 是香港人其實應該用下個腦去想下，一乜嘢做得，乜嘢唔做得啱唔啱？ 係啱啊，啱啊， 係咪啊？ 講得好啊， 係 係啦，好啦，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咁大家都諗一諗自己嚇有啲咩地方去得唔去得啦嚇。咁天氣方面要問一問阿 O 咯，喂阿 O 喺咪度啊？ 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 今日有啲咩地方去得咧？就係、是、 度度都去得， 室內嘅地方先好去咯。落雨喎、啊，咁、 哦、 啊都 落緊啦而家。 是比較綿密啲咯，毛毛雨咯，咁但係你都會好介意俾啲雨揼到啊，除非你話喂唔係啊，俾啲雨揼下個人醒啲啊咁樣啦。咁依家尷尬嘅，即係未落到一個點就係話啊，完全一定要帶遮先得咁，但係唔帶遮咧又即係不斷有啲雨粉滴下滴下滴下滴下咁樣，都即係個感覺不太良好咁樣咯。咁啊天氣就真係麻麻地㗎啦，冇太陽啊咁啊。密雲咁啊，望去香港島嗰邊咧，就乜都見唔到啊，白蒙蒙一片咁，因為都叫做陰天啦、啊，難搞少少。頭先小白同埋 Didi 都講咗啲交通嘅情況啦、啊。我自己就今日見到一個以為係事故，但係最後都冇事嘅。不過佢都打咗四顆燈停低。乜嘢事件呢？就係喺道路上邊啦，駕駛翻嚟嘅途中，騎咗一條路啦，唔特別講邊一條啦，費事引起大家恐慌啊！因為最後都冇事嘅。咁有個 van 仔咧就失控啦，疑似線胎啦，咁啊爭啲撞咗埋去隔離嘅車嗰度咁樣，係啦，咁即係。咁我估嗰個 van 仔都唔想嘅，咁點解唔想呢？就是、因為佢都有啲光頭胎 feel， 我 feel 到，因為佢我喺佢後面啦，都有一段好長嘅距離嘅。咁但係嗰個 van 仔又唔係氹朋友咁樣嘅，如果唔係就真係撞到㗎啦。咁佢都係慢慢咁樣行啦，即係正常車速咁樣行。但係咧點不知咧，即係線胎啊！咁線胎通常咧就一係扭左一係扭右啊。我唔知大家嘅 pattern 係點啦。咁但係總之。 盡量又唔好跣胎啦，盡量 check 下自己啲胎先啦。咁樣再講多啲點樣 check 自己條胎啦。咁總之佢就失控啦，咁啊扭左嘅時候，跟住扭完左，左邊冇事，跟住扭翻右上 balance 架車右邊嘅時候咧，隔離就咁啱有架車，咁跟住嗰架車梗係響安啦， 咁係啦， 係啊 ，beat 佢啦。咁但係最後咧停低嘅時候咧，睇翻都係兩架車都冇乜嗨到嘅，不過好近好近啊。咁 嗰 時就不幸中之大幸，都危險就梗噶啦。不過所以大家開車之前咧，就 check check 自己條胎，喂，係咪交期換啦？有啲錢啊唔慳得嘅。咁當然你會知道一樣嘢，就係即係今次咁樣，喂，揸得一日得一日啦，已經荷包冇乜錢噶啦。特別係揾食車司機，但係我就覺得唔好搏啦。呢啲就好容易咧。因小失大， 我自己有阵时咧跟喺一啲车后边嘅时候咧，发觉前车都系左摇右摆嘅，咁我自己都有阵时会温馨提示，譬如闪下灯啊，即系提醒佢注意翻个安全啊。咁一爬头嘅时候咧，见到佢做咩咧？原来挂住揿手机，哇！呢啲咧真系非常之差嘅行为啊，又犯法。 系啊，唔系咁好啦。希望驾驶者自己都自重啦。 冇错冇错， 系道路上唔系得你一个人嘅， 顾己及人啊。 是啊，有权你自己冇事，但影响到人，咁都唔系一件好事啦。咁啊，落街又要煞气，又要动气，又要赔钱，咁样即系冇人赢嘅。咁既然冇人赢，咁梗系唔值得咁样做咧，系咪？ 好啦，唔该晒，快啲翻嚟，唔好揼亲啦吓。咁啊，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方面就系咁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最高嘅气温啊，大概去到25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啊，初时离岸间中啊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以及有几阵雨，明日稍后雨势就较为频密啦。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咧干燥。而家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2%啊吓。咁啊，有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我哋一齐听听先。 晨光大学， 今朝早嘅晨光大学咧，继续有 Jerry 同我哋讲下经理人嘅业务啦。 早晨 ，Barbie， 早晨各位朋友。 嗱 ，Jerry， 我上个礼拜亦都承诺咗咧，系会问你一条灵魂啲嘅问题嘅。 嗱，我冇应承啊。 我睇下你点答我先。我呢个自己真系好想知嘅，就系、是、嗱，如果作为一个经理人啦，一定就唔会话净系单方面管理一个业务啦，即系可能譬如经理人咧，就唔系净系做一个歌手嘅经理人嘅，就系、是、可能唔同范畴啦，唔同艺人啦，或者系唔同类别啦，你都要去平衡啦，或者系要去协调嘅。咁但系当中咧。我总系觉得咧，我唔敢话偏心啦，但系喺嗰个平衡上，你不能够话一日24个钟头。譬如如果我有6个嘅艺人嘅话，你唔会平均分配每人4个钟噶嘛？咁到底呢一样嘢系点样去处理咧？ 呢个咧系即系我认真地回答第一句，一个相当复杂嘅问题嚟嘅。点解复杂咧？因为首先咧唔可以用单一嗰个例子去可以代表晒成个业界。因为首先咧个社会有啲公司大啲。有啲公司中型啲，有啲公司小啲，甚至乎有啲系独立经理人。咁所以咧，大公司即系我哋讲得简单啲啦，大公司同细公司做嘅方法已经唔同。咁啊，喂，咩叫大公司啊？历史悠久，跨国大集团又叫大公司啊？你可以咁样讲。或者调翻转，另外一个 angle 就系、是。自己有平台嘅公司，例如可能有啲电影制作或者电视剧制作或者有录音制作嘅公司， 即系一站式啦，已经 系啦。咁嗰啲又会唔同，咁点解啊？好简单啫嘛，艺人嚟计，演员为咗要做乜嘢啊？拍戏同拍剧啦，系嘛？歌手梗系唱歌啦。咁如果你有制作团队或者有平台发布嘅，咁你系可以签多，就算同一个类型嘅歌手。哪怕是唱的东西差不多，年龄差不多，外表差不多，性别都是一样的，你都可以签多几个。是吧。咁但是有些公司就算不说它很细间，但是自己没有平台或者没有制作的，就未必一定会考虑同一个种类的歌手会签埋那么多的。咁所以呢大部分如果以中小型的公司来计呢，会其实同一个类别的人撞是少的，相对少。咁但係就當然啦，有時好難講啦。我今日見到，哇！呢、這個我真係好鍾意，我覺得佢真係好有天分。唔排除我下個禮拜又見到另外一個㗎嘛，係咪先？咁就亦所以係會有機會會撞嘅，真係。咁會唔會顧此失彼呢？ 不好意思啊 ，Barbie， 我都是人嚟嘅啫。 系、 啊、咁我唔好用到话跟红顶白呢个咁犀利先啦。喂，呢期男歌手 hit， 乜嘢梗系去 sell 个男歌手噶啦。有时呢啲艺人亦都会，佢哋都需要明白咯。其实系咪真系我偏心咧？ 嗯， 其实 系个市场主导。 系啦， 嗯， 明知道呢条街呢、這个季节系 sell 紧。要男性主导啲嘅，男性艺人主导多啲嘅、 嗯， 我梗系拱啲男嘅出去噶、 嗯 啊。或者呢个时势系sell 紧冬天又要戴冷帽，又要戴冷手袜啊，咁嗰个好 Q、好趣致、好可爱嘅形象、嗯，你又真系要揾啲可爱啲嘅人去做噶噃、嗯，你唔可以揾啲好 cool 嘅人去做。咁所以其实有好多时咧都系会市场主导多啲嘅、 嗯。即系好似人哋讲话时势做英雄，原来都系有道理 嘅。啊，绝对嘅，绝对嘅，因为你讲到尾都好我。地当然你希望可以英雄做时势啦，咁、 嗯、 但系大家都知道啦，生活咗咁耐，其实真系一年有冇一位半位艺人或者歌手可以脱颖而出，带领潮流嘅咧，系讲紧可能系几年先至有一位，咁、 啊 啊、但系个市场好大噶嘛，即系我哋唔系一定下下都要揾个超级英雄先至可以为我哋个社会带来即系无限嘅entertainment 噶嘛，咁、所以就我哋唔会咁极端咁样谂嘅。 系， 咁当然啦，头先我亦都有提到啦，啲叫大公司啦，咁、你头先你问到就系话喂会唔会即系顾此失彼，或者有啲个所谓唔系咁公平嘅对待？嗱、我就冇自己亲身做过咁样嘅嘢、因为我之前都提过啦，同一个范畴嘅人，我唔会签多过一位嘅。 系， 如果系女歌手，我系做一个女歌手。一个艺术家，如果佢系画山水画嘅，我只系会做一个山水画家、我就唔会话一模一样同一个界别嘅做两个。咁、但系我会有见过啦，有啲公司啦，可能佢哋有好几个艺人嘅，实质嗰种令到个艺人本身比较难堪嘅咧，就系、去到一啲公开嘅活动。啊，咁嗰、那個所謂嘅可能係個一姐或者一哥或者一個主角，咁啊梗係有阿姐級、阿哥級嘅待遇啦。喂，嚟，行開行開，滾水滾水， 招呼都特別唔同啲啊。 咁可能另外其他嗰啲變咗可能係有啲配角性啲嘅、甚至 跟住行啊， 甚至乎只係嚟參與嗰啲即係叫我俗稱嘅叫做新人嚟見下世面先。咁我真係有見過有啲位咧係佢哋係我唔想用個慘字啦，因為都係一個面向世界嘅機會啦。咁、但係係真係有啲位咧係我覺得佢哋係比較難堪嘅，即係例如真係企喺個門口度冇人理啊。 又冇人认得啊！ 冇人认得梗噶啦，咁甚至乎差唔多，即系冇人排紧队，但系佢哋好似喺度排紧队咁样咯。即系有啲好难堪嘅，咁我哋系业内人士，我哋见到会知噶嘛。咁其实呢啲嘢系唔系可以避免嘅咧？系可以嘅。咁但系呢个就变咗系要需要一个整体性啲嘅沟通咯、就唔系净系话因为你唔够红或者唔够多受欢迎，唔够多人认识，我就唔理你。咁、其实呢度系都系牵涉咗好多因素喺入边。咁但系所以你问起呢个问题，我就算我喺个业内度，我都唔能够否认系冇呢啲情况咯。 系，同埋我都见过有啲嘅情况，就系因为大公司可能个资源足够啦，平台又多啲啦，的确系有可能惊住会错过咗一个佢哋心仪艺人嘅可能性，所以就真系会同一类嘅人咧。就是、不停咁签，甚至乎系只要我想你出席我公司一样嘢，我已经要绑住你一张约噶啦。 咁啊，咁样讲啦，呢个世界喺所有大部分人嚟讲咧，都系有选择嘅。 系 你去大公司愿意去签你，一定有佢哋嘅原因喺度。咁、话明大公司梗系99%系商业因素嚟噶啦。咁点解你又肯签俾佢先？ 咁好明显就贪佢大公司啦。 系咯，咁呢个事实嚟嘅。大公司有大公司嘅资源，佢哋嘅平台啦。佢哋嘅涉足面真系广嘅，因为人哋嗰个金漆招牌嚟噶嘛，我哋唔好咁容易去放弃，太过早觉得自己做错咗个选择咯。因为其实咧，你去到边度咧，时间都系要过嘅，人嘅经历都系要磨翻嚟嘅，即系你唔会话签咗一间大公司，你突然间就会变咗。 一個大歌手咁樣嘅。其實每一個行業都係你做其他做寫字樓、做 office、做公司，你都係要經歷一啲嘢去升職啦，或者去轉部門啦。咁所以呢啲其實唔係一啲好奇怪嘅事情。問題就係話又係嗰句咯，期望管理咯。你簽咗一間大公司嘅時候，你以為你自己會點？係嘛？咁呢種係一種咯。咁但係譬如啦，我哋成日都講嘅，我哋啲譬如去中小型嘅公司，可能啦嚇，相對比起大公司，我哋會貼身啲啊， 集中啲啊， 集中啲啊。我冇做過大公司啦，咁所以我唔能夠咁樣去代表其他人說話啦。咁但係會集中啲，我相信嘅。咁但係調翻轉咯，大公司嘅資源都係多。咁同埋而家呢個世界，自從有咗社交媒體啦，百花齊放嘅。係啊，咁所以我覺得總言之，我哋唔好因為太過啲速食文化，而令到我哋唔願意投資我哋嘅時間喺每一個人或者每間公司身上，就唔能夠話下下都我今日做呢件事，我希望即時要見到一個效果。咁其實呢啲心態咧，會令到你會去回應你嗰個問題咧，點樣去平衡？多位藝人嘅時間會唔會顧此失彼呢？我哋要一定要相信一樣嘢，始終會輪到你嘅。 係 啊，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你已經呢一行已經未必適合你，因為其實你睇翻歷史，可能係七八成，甚至乎八九成嘅藝人啦，都係浸出嚟嘅，包括歌手，包括 演員。同意嘅，同意嘅，係啦，好啦，今朝早同我 Jerry 傾住咁多先啦，唔該曬 Jerry， 唔該曬 ，Thank you。 乜嘢事啊，林慧？ 你知唔知神光第一线主持负责啲乜嘢环节噶？ 崔杰同负责娱乐，崔智友崔神厨房，阿 O 有神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 to O， 白元浩主理，转头话你知神光 K O L 咯。 咁我咧， 剩翻嘅嘢林慧你负责晒咯。 咁我仲使唔使讲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六点到十点有神光第一线听啊？ 梗系要啦。神光第一线。 胡子彤继上次饰演棒球手之后，今次喺电影新作就要跑马拉松，佢担唔担心被定型为运动电影演员呢？ 呢一套其实唔系一套完完全全嘅运动电影，可能之前其他嘅作品俾人会觉得你好有 energy， 好 outgoing， 今次试完全将嗰啲嘢抹甩佢，可能会辛苦噶，但系我觉得可以值得一试嘅。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O 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好啦，翻到嚟7:26啦，哇！朝头早有冇兴趣食一嚿肥嚿肥冧冧嘅早餐？ 冇啊！ 喂，台湾超油腻之选， 咩五花腩嗰啲？ 系啊，腩肉肥膏寿司啊， 唔得 咁样喎，个样几得意啊！ 唔得啊！嗱，成嚿肥膏搭喺个饭上面， 呢个咧， 你会唔会食先？ 我可能会食一次。嗱，如果个肥膏或者嗰个肥肉啦，嗱。同收音機旁邊嘅聽眾講多少少，呢一嚿係咩嚟啦？咁啊有台灣啦，喺彰化縣嗰度咧就叫肥膏壽司，咁享負盛名喺當地。咁點解？ 唔係即係同香港嗰啲咩朱古力壽司、地獄壽司一樣享負盛名？ 我想試多少少，因為其實佢係中式啲嘅，你唔好當佢真係壽司。佢 佢個飯係咪壽司飯先？ 佢係壽司飯， 定係中國嘅飯？ 佢係壽司飯，但係咧佢個形態似五花腩上邊，即係叫一個五花腩飯啦。或者调翻转头就系梅菜扣肉饭，嗰、那个 mini 版，但系咧嗰个梅菜扣肉咧， 即系一口梅菜扣肉饭， 类似啦，但系佢就冇落梅菜嘅，但系嗰个扣肉咧就用翻啲卤水汁啊，咁啊都腌过咁样，咁就搭咗上去，跟住咧就下边有嚿饭团咁样咯。 個感覺又不是太差，是 嗎？我麻麻地， 是不是？這個又是令到挑戰日本人的底線。 其實不是因為那個他 中日合璧那個料理的概念問題， 是 他的肥豬肉的肥的問題，是這件事令到卻步。但如果你說他好靚嘅叉燒，跟住佢就用咗一口叉燒嘅 concept， 然後就擺咗入去呢一個壽司嘅烹調方式嗰度嘅話咧，咁我都覺得可以回事，因為普通叉燒啫嘛，咁佢又唔係超肥叉燒嘛，所以令我卻步嘅咧係佢嗰個肥叉燒個肥啊。 係咁啊，睇下收音機旁邊你會唔會試試啦？咁但係網友都話：喂，其實啊呢個都係取巧啫。舊時啊食十零廿蚊碗嗰啲叫礦肉飯啊，即係特別台中都幾出名嘅，即係佢會將老肉飯啲 friend 啦，但係佢就再用多啲肥豬肉去做嘅，咁剁剁剁剁剁剁到好細粒咁擺喺個飯碗面嗰度，咁你咪自己十蚊港紙到，咁啊朝頭早撈嚟食咁。咁、以前咧就一碗飯上嘅，依家就一嚿壽司上，就叫有啲兼密嘅嘢咯。咁啊，即係不過都唔好講台灣嘢食啦，因為一講台灣嘢食或者講日本嘢食有肚餓啦。 係啊， 同埋咧你又會，好掛住台灣、啊。 你諗起台灣嗰啲咩大大份三文治啊，你而家都肚餓啦。 係啊，真係唔知幾時先有得飛啊嚇！咁唔緊要啊，睇下朝頭早有冇啲台式早餐食住先咯。 今日是四月十五日，星期四，农历三月初四，适宜出行做屋， 即刻出去行下先。 疫情期间唔好咁多人、啊。今日忌开市纳财， 咁咪有钱都唔赚得。 唔好谂咁多啦，俾心机做嘢先。今日都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我知道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军将会在5月1号展开最后阶段的阿富汗撤军，预料9月11号之前可以完成。拜登指出，美军不匆忙撤出阿富汗，将会负责任和有秩序地离开，并且获盟友和伙伴全面协助。他又提及曾经和前总统乔治布殊谈及这项决定。怀疑在美国明尼阿波尼斯市附近枪击黑人男子导致死亡的白人警员被控二级杀人，事发在当地过去的星期日下午，20岁男子赖特涉嫌违反交通规例被警员截停，警员发现赖特正是被通缉，尝试拘捕时开枪击中他。警方其後指，警員原本打算使用電槍，但是錯誤拔出手槍。這宗槍擊導致明尼蘇達州連續幾晚與警方爆發衝突，涉事女警和一名主管請辭，已經離開所屬的布魯克林中心市警隊，但是示威活動未見平息。伊朗核協議有關國家星期四將會在維也納再次舉行非正式會談，但是伊朗在復會前夕突然表示開始生產濃度為 60% 的濃縮油。德國、法國和英國發表聯合聲明，批評伊朗將濃縮油的濃度提升至接近炸彈級別，向製造核武邁向重要一步，不符合將舉行的會談氣氛，亦都違背2015年的核協議，行為危險。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說，星期四的非正式會談不值一看，傷害伊朗，批評歐洲國家明知伊朗應有的權利，但在會談之中只是跟隨美國政策。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同有几阵雨，听日稍后雨势较为频密，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

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上时间7:38，早晨钟哥，早晨啊，哦，早晨晨光嘅听众， 点啊点啊， 好啦，做个调查先，调查你哋两个而家，譬如你哋都有揸车啦，揸车听唔听歌啊？ 听歌， 我几惊你即系话听收音机咁样， 唔系我听收音机播歌咯，所以都系听歌啊。 咁你就听新歌啦，因为多数我哋电台都会即系播好多派台歌。 我由细到大不嬲都系听新歌， 系点解咧？ 张文 新歌咧，系啦。好彩我哋都捉得住佢个尾巴 哇。你够胆唔听新歌？ 我听， 我听新歌话添，点知听新歌啊？ 有首歌叫《听新歌的话》系嘛？ 系啊。 嗱咁样嘅，有一个调查咧，佢就调查咗唔同嘅人啦，到底不过呢个调查咧，佢就是法国做嘅。 你 EQ 几高啊？依家都仲未冇人。仲系兴致勃勃咁样表达你嘅题目， 系啊， 咁容易俾人打沉，点做呢行啊？ 啱啊， 啱啊， 讲都冇错啊，继续啦。 因 为 我都有听新歌话嘅。嗱，咁法国呢个音乐串流平台咧，就做咗一项研究啊，咁啊想睇下啲人咧会唔会咧，即系去到某一个年纪就唔听新歌啦，开始唔再听啲新嘅歌啦，因为你会发现咧，就我啦。即系我发现我妈佢而家一定唔会听新歌噶啦，系啦，咁啊可能新嘅歌手佢都未必咁认识嘅。譬如每次翻到屋企咧，你听佢播嘅歌咧，都系可能播紧八九十年代嘅歌。 好啦，咁如果佢话佢听八九十年代嘅歌，咁如果八九十年代嘅歌手出新歌，佢听唔听咧？ 又有都唔听咯。 即系譬如阿张学友出新歌，佢听唔听咧？定还是都系听翻阿学友？不如你都系 都系听翻每天我哋多一些，系啦，应该系呢个情况。即系如果应用喺我屋企人嘅身上， 咁啊弊家伙啦。咁即系所有嘅歌手咧，其实唱歌嘅寿命都系得十年，激其量十几年。 嗱，所以而家咧，佢就话俾你听，到几多岁咧，嗰啲人开始咧就会即系无限 loop， 系啊 ，loop 翻你以前嘅歌。 三十 岁， 差唔多咁上下。 点解啊？你到而家都听紧新歌嘅喎。 我而家。我现在听我不同的嘛。 他是一个孤例。 我是一个孤例。我做这个行头呢我一定要接触一些新的东西嘛。 哎你要我不应该问你两个。 如果我不是做这行呢我可能现在都还是听着每天我来多一些。 是。 真的。 嗯那么 O 就没办法啦你走在时代的尖端。 嗯是啊尽量听 的。你直接带领乐坛。 其实我真的乐坛真的很少掂。掂股票掂得多啲，即系近呢一两年啦，都系做完收市咧，就啱啱好啊，即系听骚动音乐，即系听阿波胜介绍啲新歌。 人个年纪真系有分别嘅，掂嘅唔同嘅弹数。 但系其实我大波胜五年，好似大佢十几廿年咁样，好似啊，我听下啲后生播下歌，嗰个后生就系波胜嘅，同埋而家奔神啦， 奔神啦，后生啊听歌坛啦。阿O而家即係去到一啲壯年就聽睇古壇啦。 好，你估係下一句係咩啦？ 唔係老咗就睇神壇㗎啦。 哦，禮拜五我哋就有睇壇啦，大家可以留意 睇壇，大事一周啊！ 但係講真喎，即係我哋做呢個行業，當然就會接觸好多新嘅歌啦。但係我未入行之前咧，咁都唔係好大個啫，係啦。我未入行嘅時候， 十零歲咁樣係。系你未入行咪十零岁咯， 未入呢一行咯，系啊，是但啦，都系后生嘅，系啊， 好人记 我讲十零岁都唔啱，钟哥，你教一教我做人好难啊！真 系十零岁咧，佢入咗行十几年啊嘛， 你入咗行十几年啦咩？ 十年咯， 哦，好短时间， 好短啫，系啊， 咁以呢个行业嚟讲算系短， 系啊，嗱，咁嗰阵时咧， 啱啱打开份报纸，阿丁宇叔做咗50几60年都做紧啦， 你讲十年，呢一行做咗十年咧，我好耐之前有一个前辈同我讲过，佢话如果你做呢行做唔到十年咧，你都唔好话俾人听你做过呢一行，即系呢一个叫做娱乐事业或者叫表演事业 啊。因为头嗰几年唔知道自己做紧咩 嘅，一来系咧，二来即系如果你挨唔到十年嘅话咧，其实你系即系冇办法攞到个入场门槛啊， 系啊， 即系门券你都未攞到， 你就快啦， 啱啱喺边， 你啱啱攞到 嘅 啫， 你达标咯就嚟。 佢啱啱几？你啱啱攞到嘅啫， 啱攞到嘅啫，新年啊！ 佢吓我一朝早。 喂，点啊？几时开始听老歌啊？ 我就话咧，其实。 我自己在很后生的时候呢、都开始已经 loop 翻啲旧歌，尤其是嗰阵时会唱 K 咧，即系同啲朋友仔，你唱嚟唱去咧，都系仲唱紧中学时代好 hit 嘅歌啊，系啦，咁啊，当然啦，直至入咗电台之后就会接触新歌啦，咁所以我觉得咧，嗰个年纪应该系早嘅，咁啊，根据呢一个法国嘅音乐串流平台咧。佢就做咗个研究，就发现人咧真係中高估中咗啦，喺30岁开始咧就唔再听新嘅曲目，宁愿一次又一次咁样 repeat 返啲旧歌嚟听。咁好啦，咁原因系咩呢？既然你又讲到个答案出嚟啦。 点解 点解去到30岁就唔再听新歌呢？ 接受唔到新事物囉。即係覺得舊嘅嘢係最好， 開 始懷舊，開 始萌失啦。 覺得舊嘅都係好啲，好過新嗰啲、你留意一下而家香港無論係樂壇啊、娛樂圈啊，而家咪吹緊呢陣風咯。你呢個電視台嗰啲嘢老餅睇嘅，你呢個電視台嘅嘢細路先睇嘅，嗱而家就步入咗呢一個咁無奈嘅嘅無間道裏邊啊嘛，死循環裏邊啊嘛， 嗱係啦， 咁阿森哥就要出嚟啦，掃低啲飯盒，所以同無間道嘅劇情一樣，我寒心啊咁樣。 不過都係喎，電影咧你都會即係睇完又睇啊嘛，係啊，即係啲經典嘅。 我都係睇翻好多舊戲啊，依家都係咁，但係 不過又唔係喎，電影又唔同喎， 你睇新 係 咪？ 即係譬如我而家就算我係唔係做呢行，我都會睇 Marvel 噶嘛，係 啊， 即係新嘢嚟噶嘛， 係啊。 咁但係如果你話、 粉絲嚟嘅， 唔係喎，跟住有啲 Marvel 嘅粉絲舊嘢嚟啦， 慢慢睇曬啦， 1960年出過嗰本書，唔好呃我喎，個劇本早已寫好啊，1960年寫，1970年寫。 但係而家叫你睇多次《齊亞哥醫生》，你得唔得啊？你可能得嘅，但係你唔會睇連續睇十次 咁。呢個又可以引起一個學術討論，唔好意思，即係譬如我而家睇呢個《爸爸可否不會老》啦，安東尼學件事啦，我都係睇翻啲舊演員。 嗯， 旧演员好好睇 喎。如果系咁样就真系，即系睇翻啲老派演员， 就真系好好睇。 新派演员咪好好睇咁。 系咯，即系可能即系啲substance，即系啲材料唔同，即系可能你抽咗啲旧嘅材料，做翻啲新嘅嘢又 OK。 但 系 里面嘅元素咧，有啲都系你曾经熟悉或者喜爱过。 即系如果全部全新，可能都未必得。啊，钟哥个说法我非常认同。再加多一样嘢就系，可能咧你后生嘅时候未有嗰啲初恋啊，或者情窦初开，咁你听歌都系想恋赞翻旧时昔日美好嘅时光咁样啦，好似钟哥嘅说法，咁啊初恋一定美好噶啦。 不过即系喺张杰同 我就想讲，我嗰个唔系咁噶，你听周末有情人啦，咁喺度就唔多讲啦。 喺阿张杰同继续讲嗰个法国调查之前咧，即系我好唏嘘地讲一句，即系又系因应最近 你嘅初恋又唔系咁系嘛？ 初恋啊，初恋 啊， 佢再后生，我听翻15岁之前嗰啲歌啊，因为15岁就初恋。 因为因应最近呢一个即系话啲电视台观众年纪问题咧，我成日都有感而发嘅。我话你理得佢系几多岁睇啊？成日有啲人就话：哎呀，你又老啦，佢又后生啊，你啲嘢不思进取啊，乜。我话有乜所谓啫？打动到人就系好节目啦。咁你呢个电视台或者呢一个节目系可以专系俾年青人可以引起共鸣嘅，咪年青人睇咯。嗰、那个系俾一啲上咗年纪嘅人睇，咪俾上咗年纪嘅人睇咯。点解要攻击？一啲製作，又或者點解要去係咁話啲人呢啲年紀乜嘢年紀又如何啫？即係而家我哋係咪要用一個年紀去劃分大家一個品味或者一個界別？唔係噶嘛，即係應該係百花齊放，大家應該都做自己嘅嘢先啱噶嘛。即係我谷埋喺度好鬼耐。 我幫中國補完都係佢，譬如你 DC Plus 咁樣啦，咁你細路仔3-4歲又睇 DC Plus 教你唱英文歌，阿鐘哥。又睇呢個幻達與幻視咁樣係嘛？你又開心， 係咯， 3-4歲又開心，即係可以個光譜領域闊啲嘅。 係 啊，所以而家冇咗咩？冇咗嗰個叫做老少咸宜啊！你而家根本上做啲嘢，大家都好似覺得唔應該老少咸宜，其實係可以老少咸宜噶嘛。 係，都係講翻歌先，啦。中國可能有後續喺佢嘅9:30梁榮忠， 冇啦， 有啲分享。 我原本想寫嘅， 係， 但係我驚寫完之後咧，跟住又要俾人話呢啲老餅講呢啲嘢嚟做乜嘢咁樣。 唔緊要啦，你啱啱抒發咗， 係咯，抒發有冇舒服咗？ 我所以 佢流汗，佢啱啱背一背，哇！讲完我都一额汗啦。 由细到大， 请你食早餐啦。 你将纸巾樽哥快啲。 由细到大，我最中意系咩啊？写书法咯， 书法， 书法，书法，即系写两个字，情绪，情绪， 情绪，跟住就书法， 书法，情绪 啊，好啦，最后我都要讲翻个结果嘅，不过都俾你讲晒噶啦，都啱啊，因为咧佢就话，即系根据呢个调查啦，啲旧歌咧都唤醒翻佢哋过去嘅一啲记忆，尤其是咧系读。 書嘅時期啊，咁、你都會覺得係讀書時期聽嘅歌咧，啲歌詞你到而家都好可能係背得到啊！嗰時太多時間去到即係可能追歌星又好啊，或者去即係聽佢哋嘅歌啊，買佢嘅 CD 又好啊。但是呢仲有其他原因都包含在内嘅，即係譬如你去到30岁打后你就要忙住工作啊或者忙住家庭啊，其实有好多因素呢都令到你冇乜兴致去到接触新歌，即係你对比返啊你读书嘅时候你可能就冇咁多顾虑嘅时候呢，你係多啲精神去即係倾下呢个乐坛啊、或者去知道一啲新嘅事物、去探索下咁样㗎嘛。 你以前年轻嘅时候个偶像系你嘅唯一嘛。你大个咗之后你嘅偶像只系你其中之一㗎咋。 哦 嗯 冇 睿智啊！呢、這個答案咁啊，法國就做個咁嘅調查，唔知香港幾時又做一個咁嘅調查咧？ Yeah. 都好耐冇听过新歌嘅，呢一首介绍翻俾你系《千世书》啊，唱嘅有 The Hearst。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早晨，钟哥。 所以咧，崔杰同真系好啊。 点啊？ 嗱，佢个人咧年轻啊，当佢系新人去听啊。 吓，但系听歌嘅方法就系旧 旧 DJ 去睇，哇，几好啊！ 因为你要需要旧嘅元素啦。 咁佢好涉猎嗰个听众群好广阔 啊，新与旧都 啊要学喎，呢个真系。 边够你揾食啊？ 准备做埋轻谈噶啦，嚟 好辛苦，轻谈加埋呢个 五台系嘛？ 好啦，嗱，我最近咧即系帮小朋友咧揾一啲节目嘅时候咧，啊开始谂啦，呢个节目到底啱唔啱佢睇？而家咪好多咩 PG 啊 M 咁样嘅，咁但系咧原来咧。喺一啲劇情上面咧，啊都有好多唔同審視嘅規則。 哦，即係家長指引。 家長指引嘅，好啦，咁但係有啲咧喺內地方面有一個新嘅規則咧，唔知阿鐘哥有冇留意到？就係講呢一個鹹蛋超人啊。 嗯， 講呢個鹹蛋超人咧，佢入邊有啲嘅內容咧，好似唔係。好啱大眾去到一齊去到可以欣賞嘅節目咁樣。 咁的而且確喺咁多輯咁多年嘅鹹蛋超人系列裏邊咧，係有啲情節咧係真係你需要極度思考嘅。 係啦， 即係我唔係講緊嗰啲三級喎、 啊。即係嗰種有哲學啊，人與人之間連結啊，人同大自然嗰種嘅融合、啊。 你做咩咁迷惑啫？係真係有的。 我諗緊嗰個鹹蛋超人，即係你話電視嗰個版本咧， 係 咪就係跟住下面即係有啲好細嘅模型嗰啲有嗰啲，係咪就係鹹蛋超人嘅 電視？哥斯拉都係咁噶。 哦，我成日都喺度好奇怪咧。 擺唔識喎。 其實那些是電腦整啊，定係佢真係人手整的模型？ 以前咧就淨係模型，自從開始有電腦特效之後咧，就兩樣撈埋。 嗯， 所以而家有陣時見到鹹蛋超人打交，跟住瞓落地嗰下咧，你又會見到咧啊，有啲人喺地下嗰度跑 嘅 喎， 嗰啲就 key 落去， 嗰啲就 key 落去啦。以前咧就淨係睇到佢搭咗落去，就搭咗落去啦，係啦。 咁佢有啲咩哲學係需要家長指引啊？ 嗱，佢咧就唔係哲學家長指引，反而有啲新嘅規則咧就話到，哇，原來咧因為講到入邊咧太多人咧持械，係啦，即係嗰啲咩 暴力。 咩戰隊嗰啲咧，咁有好多人拎住啲槍打怪獸，叭叭叭叭叭咁樣噶嘛。好啦，咁呢個咧就喺度開始concern啦。到底係咪都適合小朋友睇咧？咁又話到啦，呢、這個劇情入面咧太多嘅範疇咧就係同暴力有關，鹹蛋超人打交啊，咁暴力我哋都明白嘅。咁你唔打交？咁又點樣可以勸服個怪獸你自己走啦咁樣？ 點樣打壞人咧？ 又好難嘅， 即係説教係咪？你唔好咁 啦。係啦，咁又話到咧，原來喺呢啲叫做英雄式嘅片入面咧，都幾容易牽涉到咧，就係多人恐嚇啊、縱火爆炸等等嘅暴力情節。咁就開始咧要諗啦，反思一下啦，到底呢一類型嘅劇集，咁我小朋友。是不是真的不啱睇咧？定還是真的要跟翻個規矩，就不如以後都係譬如睇翻嗰啲成語動畫廊啊，咁就算咧。咁個趣味又好難令到佢繼續延伸落去小朋友。 好，交俾動漫之父鐘哥。 大家諗多咗啦，睇啦，真係嘅。咁唔通你話一個童話小説 嚇 係童話故事嚇係必定係正向嘅咩？ 鐘哥講得啱，以前嗰啲童話故事咩伊索寓言定唔知咩，其實全部都係由黑暗嗰邊變出嚟嘅喎。 即係譬如咁，如果你睇嗰個小紅帽，哇！見到只狼， 我 會 食 咗你喎。咁食人都係一個，即係你如果我哋好邏輯去諗，一隻狼如果一隻狼好殘忍地食一個人，佢唔會完過擺翻個胃度噶嘛。你唔可以劏咗佢之後攞翻個人出嚟噶嘛。 除非嗰個情節改咗做大蟒蛇食咗阿婆。 大蟒蛇都食唔到，食唔晒一个阿婆， 先睇下边个阿婆。 咁所以变咗，即系嗰啲一定系有啲嘢唔同咗噶嘛。譬如话一定有啲黑暗情节嘅，譬如嗰个玻璃鞋，咪嗰阵时个个都话去试嗰只鞋噶嘛。 系啊系啊， 你有冇听过嗰个恐怖的故事啊？ 点啊？ 啲人为咗去试呢只鞋，夹硬要令到自己只脚嗰个脚型啱呢只鞋， 跟住就扎脚啦， 做出好多不應該做出的殘忍行為，就是因為為了嫁個王子咯。又或者是那些故事裏面永遠那個女主角就一定是來自貧苦階層，她的目標是什麼？希望嫁一個王子， 富貴榮華，飛上枝頭變鳳凰。 嗱，呢啲就叫好高骛遠咯。咁呢啲咁樣追求物質享樂為之終極目標嘅，係咪就係一件好事呢？不過咧，而家娛樂版成日都係寫呢啲嘢咁樣，嫁到個有錢人，恭喜你咁樣。 但係佢可以係反面教材嚟噶嘛？ 其實唔應該有呢個教法，唔應該呢個講法噶嘛。你追求愛情係應該不計呢一個嘅財富噶嘛。但係而家你童話故事十居其九都係呢一樣嘢喎。 咁如果譬如同啲細路仔一齊睇嗰啲英雄片咁樣。 咁我應該點樣去到引導翻佢一個正向咧？即係譬如 Marvel 咁樣，Marvel 我好佢成個畫面好光啊，但如果我同佢睇 DC， 阿爸點解咁黑嘅？點解蝙蝠俠淨係夜晚先出嚟？其實佢係咪做壞事㗎？佢又打人喎、 啊嗯。但我都覺得諗多咗、即係雖然我就唔係父母啊，但係你諗翻你自己細個，即係可能小白自己細個啦，你睇卡通片啊，屋企有即邊有冇咁多人喺度即係指指點點係，即係唔需要你有另外一個人喺度幫你旁述或者嗱呢、這個超人咧，佢而家用緊呢個死光咧，你就千祈唔好即係喺屋企個爐頭開火啊。即系你唔会有咁多嘢噶嘛，即系咁你慢慢你会学识噶嘛，你有翻学啊，你有接触，即系你会喺你嘅日常生活之中知道噶嘛，即系即使可能你即刻睇嗰下，你未必完全消化到所有嘅信息啦。但系其实我又觉得唔需要去完全叫做规范晒呢啲咁多嘅嘢啦。咁观众睇嘅嘢一来少咗啦，而亦都影响到个创作咯。我觉得 创作好紧要。不过崔杰同都讲咗一样嘢，就系家长而家面对嘅问题啦。我细个咧，好似你所講一樣，其實我咩都睇嘅。咁有冇咩 PG？ 以前細個邊度有啊？係咪？我咪一樣到而家仲喺度咁，都健在啊，都唔錯啊咁樣。好啦，咁如果你話啲我自己嘅細小朋友咧，我都面對一樣嘢就係、是，如果我俾佢睇好多唔同嘅片咧。我可能會俾人話嘅喎，哇！你做咩俾你個仔睇呢啲咁樣嘅嘢啊？ 但其實就算佢唔睇呢個片啊，佢出踏出屋企門口，都可能見到好多你覺得係唔應該見到嘅嘢㗎。即係佢係要同呢個社會嘅現實係接軌㗎嘛。 係啊， 即係你不能夠即係唔俾佢睇曬呢啲嘅信息。 所以家長啲壓力好鬼大。 你細路仔如果喺屋企，一係就睇鹹蛋超人，一係睇鹹片。咁你就梗係睇鹹蛋超人啦，仲睇鹹片。好啦，到佢大个咗之后，咁佢就走去睇咸蛋超人。你点解仲睇咸蛋超人咧？你大个梗系睇咸片啦。即系呢个好奇怪，点解要限定个细路仔几时睇乜嘢？ 哦，咁啊系嘅。有阵时小朋友睇嘅睇咩唔紧要，咁啊家长自己拣，或者个细路仔中意睇嘅，你又觉得佢太暴力咁咩？你咪自己侧边同佢一齐睇咯。 一齐睇应该 系一齐睇好紧要啊！小朋友都中意咧，咪当亲子啫嘛，系咪？咁啊攞埋入边啲剧情出嚟玩，又系一个 game， 咁啊 kill 咗一个夜晚嘅晚上嘅时间啦。 系、其实都有好多选择嘅，又冇即系一足够扮晒所有嘅创作嘅。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钟啦。 以科顿各入一球，两回合计，曼城以4-2晋级。皇家马德里作客同英超利物浦赛和0-0，皇马两回合赢3-1晋级。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6，日元108.89，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2，人民币6.53，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98，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日经平均指数报29,654点，升3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6.96美元，卖出1737.8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多云同有几阵雨，听日稍后雨势较为频密，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都系挤塞噶。而家龙尾排翻去伊利沙发大厦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挤塞，龙尾在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入口一段就比较挤塞。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日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喺太子道西。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日宝达村咧都系挤塞。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华都花园一段繁忙，龙尾就喺福亨村。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村路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对出。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美林村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啦，有条支路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都系车多，龙尾就喺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芬臣，我最近有铺瘾啦。 咩瘾啊？ 系 polling 嘅瘾啊。 哦，系投票瘾。 咁就要参加音乐选民有得拣啦。 留意甜淡情怀和音乐情人，每日精选两首歌曲给听众登上二台 Facebook 行使投票权，投中得票歌曲最多的听众更加有机会获得选民有礼心意包。 记得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音乐选民有得揀， 还要记得登记做选民啊，5月2号截止的啦。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去旅行嘅时候，真系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图书馆。点解呢？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资深旅游达人陈少康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喺英国考阅奇书，终于知道咗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嘅特别一面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朝早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早晨啊，钟哥 Kitty， 咁啊，今日咧睇实股市啊，当然要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啦。今日嘅嘉宾咧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啦， 早晨 Dicky， 早晨啊 Kitty， 钟哥阿欧，你哋好， 早晨。 系咁啊，我哋好，你又好，股市更加好。咁啊，琴日港股做好啊吓，但系成交咧只系得大概1300亿啫。咁见到成交好似咧薄弱咗好多，有冇？机会咧打到褪回头落翻去咁嘅迹象咧，就要交俾 Dicky 分析一下啦。嗯， 好，咁啊，港股点讲都好似阿 O 咁讲啦，都系有个即系不俗嘅回升嘅。咁、不过即系如果你话由即系寻日咧，再睇翻过去嗰一个星期咧，就系、是、红黑红红黑就系咁简单啦，日升日跌，日升日跌，咁啊最多啊升两日或者跌两日咁，都破唔到呢个魔咒嘅。咁嗱，反映啲乜嘢咧？就反映紧就系、是。其實市場個情緒咧都相當之波動，時而咧就係、是、比較係即係放鬆輕鬆心情一啲，時而咧都係比較繃緊同緊張少少嘅。咁當然喺呢段時間影響股票市場嘅因素好多啦。咁我哋亦都要睇實嘅幾樣嘢，譬如話哦，見到個港匯呢排都好弱，咁但係又弱到好似又停咗嚟喎。個拆息又好似回翻順喎，咁呢個當然就係有少少利好啦，同埋而家普遍都會預期，好快會睇到嘅內地嘅第一季嘅所有經濟數據，包括由 GDP 開始啊、PMI 啊一打咧， 都有個好強勁嘅表現，即係按年當然啦，增長就唔再講啦，梗係爆炸咁勁啦，因為港圈舊年嘅基數低嘛，但係就算咧，比再之前一年咧，都可能會比得上。咁呢個當然利好部分啲股份啦。咁但係亦都因為咧，喺無論係監管機構嗰方面啦，由呢、這、一個即係內地對於由阿里開始被判呢、這、一個即係無敵咁大嘅呢個罰款之後咧，咁啲新經濟股都有啲波動嘅。咁但係而家大家定咗落嚟啦，就覺得咦，你真係要約我傾偈啊？即係正所謂約談啊。咁結局最差。都系交罰款嘅啫，咁但系交罰款咯，冇理由交到阿里咁多錢嘅，咁所以而家大家咧又覺得又個心情又鬆翻啲，咁不過尋晚美股咧就見到NASDAQ 都有啲回吐嘅，咁再加上咧就係、是、一啲新經濟類嘅股份咧好亢奮嘅 Coinbase 亦都即係當然比佢個即係指導發行價高好多啦，咁但係高好多之後咧。開完咧個即係股價咧都有所回落，咁亦都咧拖累咗其他啲即係相對地喺美國嗰啲所謂嘅比較新少少嘅一啲嘅新經濟股啦，甚至唔係好耐嘅呢啲股份啦，咁都有個回吐喺度嘅，咁啊整體嚟講咧都唔係話好大嘅波動嚇，不過亦都即係升咗好耐，有啲回吐都正常咯嚇。 嗯咁阿 Dicky 啊，另外咧，咁我最近去停一啲停車場咧，就發覺咗咧，越嚟越多嗰啲插電啊。 嗯， 以前咧可能一個停車場得一個，而家咧一層有一個，而家咧一層有十個。咁咧咁啊諗下，係咪真係太多人用呢啲新能源車咧？咁如果係咁樣嘅話，相關嘅一啲板塊，譬如話比亞迪啊咁樣，或者其他相關嘅板塊， 嗯、 會唔會真係喂睇住個時勢可以睇高一線呢？ 嗱，長遠真係可能去到2025，甚至乎再遠啲嘅時間咧，純粹講純 EV 啊，即係全電動嘅車咧，嗰個比例一定咧係不斷咁提升嘅。 嗯， 任何車廠都有呢個目標嘅。咁當然，比亞迪亦都係唔在即係不在話下啦。咁但係中哥講咧話，而家啲停車場咧都即係多咗少少啲充電設備嚇，即係通常啲。電動車車主咧就經常都會投訴，即係冇差電用喎、哦，咁樣咧都比較咧就好翻啲，起碼咧啲充電設備都多啲，因為其實事不離實咧，純電動車究竟可唔可以進一步普及咧？其實都有好多政策所配合嘅，即係包括就係話，無論係商場嘅一啲或者公眾可以用到嘅充電設備啊，以至到啲大型屋苑啊，點樣配合啊？咁亦都當然而家有啲即係電力公司都會提供一啲即係月租式嘅服務啦，咁佢幫你搭曬電搞掂曬，但係你又俾個月費佢咁樣。咁但係點計都好咧，都雖然少數派長計啦，月費都係要俾錢，咁但係都點講都好咧，如果你真係用得多嘅話咧。都會平過，即係話石化燃料，即係講緊汽油同柴油嘅車嘅。咁、柴油私家車而家唔出牌㗎啦。咁啊，就算你話汽油都好啦，咁嗰個價錢就肯定會比較貴。尤其是喺香港，你覺得特別貴嘅，你見到即係隔晚，嗰、國際油價明明回，點解我入油又冇回過嘅咧？咁係咧，當咧呢一個國際油價再升咧， 佢又跟升喎、 大啦。系啦，有加價。 呢、這個問題我問咗幾廿年啦， 係啊，呢個大家個感覺嚟嘅。跟住咧，你去問油公司啊，問啲分析員啊，大家就會解釋哦，因為咧佢嗰個形成機制咧係不盡相同嘅，嗰啲原油咧又唔係嗰個入口嘅，跟住咧又加埋咧就係地税啊，跟住地租啊，仲有好多營運嘅開支啊。咁總之一大扎理由，但係其實喺我眼中都係寡頭壟斷㗎，唔使講嘢啦。其實都你話唔係二選一咧，都係三選一，頂多係四選一嘅啫。即係同咧內地嗰個情況咧，都而家嗰啲。被罰款嗰啲咧都不遑多讓嘅，即係呢個純粹個人觀感啦嚇。 嗯，咁我問下 Dicky 一條私人啲嘅問題啦、嗯，你有冇玩抖音啊？ 我咧咁嘅年紀咧 ，Kitty 啊，即係咧冇玩啲嘢嘅。但係咧，如果係抖音以前可以玩到個國際版咧，我啲小朋友就去玩咯。 就會玩啊，我係嗱咁咧，因 為發生咩事十零秒鐘咧，即係唔夠我發揮嘅，你明唔明白？ 哦，咁啊係，太多條片啊！ 你聽阿 Dicky 講咧，除咗晨光呢個環節，你睇下 YouTube 片啊， 係啊， 滔滔不盡啊。 其實我成日撳開電視都係 Dicky 嚟噶， 好難為情。 我唔使難為情，因為接住落嚟呢個議題咧，就大家關注啊。 系啊，关注一下呢、這个，即系内媒有报道咧，话呢个叫做堪称内地互联网嘅独角兽啊 ，TikTok 嘅母企啦，字节跳动啦，就会启动来港上市嘅计划。咁我想问一下 Dicky， 如果即系呢个消息系真嘅，咁啊会唔会带翻起其他譬如 B 站啊、快手啊等等嘅股价咧？即系有冇影响咧？你觉得？ Kitty 果然即系。 我斗胆讲都应该可能系用家啦，咁熟行情嘅。 我冇啊，十几秒都唔够我发挥。 都系嘅，都系嘅，系啊，有阵时你整下嘢食嗰啲要多啲时 间。系啊。 嗱，好簡單，我覺得咧，即係嗰個氣氛上嗰個刺激作用咧，都要還看股票市場整體嘅氣氛，尤其是新股嘅氣氛。嗱，呢段時間，我諗晨光嘅聽眾都會留意到得機，咦，你好似冇乜叫我哋抽新股啊？係啊，因為我覺得好多都好風險，有啲可能會潛水，無謂啦嚇，喺個水面浮沉嘅，無謂叫大家搞咁多嘢啦。如果淨會潛水嘅，就直情咧要即係逃避先可以避過一劫。咁所以咧呢段時間我係比較係擔心嘅。咁你都會見到過去呢一個月。上次好多新股其實都潛曬水嘅，你話美國介紹形式上市嗰啲就冇啦，跟翻個美股個價真係冇乜意義啊！好啦，究竟即係個股值可唔可以去到而家呢一刻高唱入雲？話講緊8000億嘅美金喎，咁樣講緊真係上到嘅時間咁。嗱，如果你話真係講到短視頻啊、電商啊，咁的而且確，你話 B 站又好啊、快手都好啊，咁都真係比唔上字字跳動，即係佢先係一哥，佢先係市場領導者。咁但係問題係。我都會好肯定，當佢嚟到香港上市嘅時間，第一個股值未必話可以高到高唱入雲到而家市場憧憬嗰個水平嚇，比起可能即係舊年最後一轉做嘅融資，亦都可能會多，即係2000多億美金、3000億，我都 OK 可接受。哇，4000億美金咧就真係貴咗少少。咁而第二咧就係話，你話可唔可以帶動埋快手啊，或者係 B 站啊，喺香港或者 B 站喺美股嘅股價咧？咁我諗炒個影子股概念咧。就可能會難啲，因為而家講緊你本來可能係我當啦嚇，第二第三嗰、那個咁就行咗出嚟啦。咁而家人力冠軍個都行埋出嚟，咁嗰個焦點就落咗喺冠軍嗰度嗰個啦。因為冇辦法過佢係最大，而家佢又即係卷土，即係而家先正式登場。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純粹咁講咧，炒影子股就未必話會好明顯發揮到咯，喺呢一個消息影響下。咁但係就即係點講啊？咁都幾個。都有各自有捧場客嘅，我又啊咁，但係估值高都係不爭嘅事實啦。 今日咧時間充足啲啊，梗係幫啲散户股民咧問一下 Dicky 多一條問題啦。點啊？近排有冇啲板塊可以睺下？見今個禮拜嚟講咧，啲體育用品股咧發威，繼續咧升上去。咁但係上個禮拜升嘅航運股板塊咧，又有啲回吐嘅壓力喺度啦。咁啊，今個禮拜特機睇咩板塊啊？ 唉，嗱，真係講到呢個星期呢，即係市場都真係空險嘅。譬如話，大家會覺得喂，好好景喎，一季啊難求喎。咁但係啲航運股就已經開始回啦。咁到啲體育用品股，當然啦，即係由棉花事件引發出嚟，到現在，真係睇翻佢哋實際上嘅銷售表現，咁真係令到好多，包括係李寧在內，都真係個股價都繼續做好。咁但係去到而家呢刻咧，我又覺得嗰個阻力開始會慢慢出現啦。即係如果你話而家先至追入去咧，我又覺得嗰個直播空間唔算太大。咁你話真係講板塊咧，我諗開始大家都會睇到係。同個經濟數據可能有關係啦，因為嚟緊慢慢會睇到更加多即係第一季嘅經濟數據啦，咁所以我都會覺得同內需有關嘅，尤其是之前估值可能比較高，而家跌翻好多嗰啲啦，譬如啲啤酒股啊，又或者實際上睇到第一季嘅銷售表現，除咗你話喂冇晶片用喎、啊，咁但係咧整體銷售都仲係理想，譬如話個別啲汽車嘅板塊，我諗都會慢慢穩定翻落嚟啦。 咁散股民可以多做功課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係冇持有嘅，多謝曬三位。 好， 唔該 曬 Dicky 啊，唔該曬。 拜 拜。 食完飯啦， 戴翻個口罩先啦。 飲完水啦， 戴翻個口罩先啦。 係咪講嘢都要戴個口罩先啊？ 咁梗係啦。 好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今朝呢个优惠咧，我就觉得。 幾優惠嘅，不過咧就要靠少少運氣，因為唔係話你參加咧就能夠得到嘅。 又要抽㗎？ 係啊，因為佢名額都有限嘅，就係飲蒸流水送你一對波鞋，優唔優惠先？ 飲幾多先？ 兩支咋？兩支咋？ 蒸流水送波鞋叫做優惠。如果你買波鞋送支蒸流水俾你，你又覺得冇乜嘢。 係啊，所以而家係勁嘢嚟㗎，我覺得。 係 啊，同埋咧呢個咧仲更加多一層意義係咩咧？就係適逢啊，四月就係呢個世界地球日，咁所以咧呢一個蒸馏水品牌咧就同本地嘅綠色運動品牌咧去到合作，咁啊喺四月14日啦至到30日期間咧就推行咗呢個綠色生活潮物大擊賞，咁佢講緊嗰個潮物就當然係嗰對波鞋啦，又或者佢嗰兩支水都有可能嘅，咁佢咧就話市民咧凡喺呢一段時間啊購買兩支佢哋品牌嘅蒸馏水咧就有機會贏取總值價值$775嘅呢一對波鞋。 但係我平時介紹嗰啲點知呢個價錢啊？佢個介紹嗰啲先叫潮喎。 嗱，我呢個意義咧並不能用金錢去到衡量。 我飲啖水先出去，飲啖水先。 聽埋先，因為佢呢一對波鞋有咩咁特別咧？就係由環保物料所造成。我咁講，你哋咁多個人啊，都冇一個人擁有過一對咁樣嘅波鞋啊！ 環保塑膠。 嗱，佢話咧，每一對鞋嘅鞋面咧，就係由相等於11個可以回收一次性嘅膠樽所造成嘅。咁而鞋嘅中底咧，就係由經過乾燥同埋加工嘅水藻而成嘅。咁每對鞋咧，就能夠將31.5升嘅淡水帶翻去到自然環境之中。咁而佢嗰、那個那個重量啊，佢話比驚皮更加輕，亦都非常之耐用啊。所以咧，其實佢除咗有呢個環保嘅意義喺當中咧。即系着落去咧，即系要飞咁样，我估啊， 我哋集气咯，每人买两支水咯，我哋有三个机会，有对鞋可以送俾钟哥着下，几开心咯。 仲话崔杰同讲话咩用水藻做啊嘛个鞋底咁样， 系干燥咗， 干燥咗，即系如果踩，如果我踩落水度会唔会溶翻？ 即系 变翻水藻， 变翻水藻。 我嘅时候咩攞嚟食？你咁样搞系嘛？煲汤唔够味嘅时候抌埋落去， 煲汤啊得唔得？ 海带汤。 你哋反应咁好，即系代表 有兴趣 啊？你嘅興趣啦，除此之外咧，佢話都仲有一個咧精美嘅運動索袋嘅，咁啊，亦都係即係用一啲環保嘅物料去到做啦。咁其實嗰、那個活動就好簡單嘅啫，即係你喺呢段時間買咗兩支嗰個牌子嘅清流水咧，就將有效嘅電子收據，就連同埋你自己嗰個電話啦，同埋名咧，就發送去一個 WhatsApp 嘅電話號碼，即係你都即係用電話就搞得掂噶啦。咁保留翻個正本，咁如果抽中你咧，你就可以得到呢兩項嘅獎品啦。 最近呢啲咁樣嘅優惠咧，全部將我拒諸門外。 點解啊？ 都係用電話嘛？ 咪咯，電子收費，我俾現金啫，我唔係唔買。 中哥似乎以前 八達通都得喎，應該都係電子嘛。 都系嘅， 但以前嗰只揭过验嗰只似乎啱大家喎， 系啊， 食雪条， 食雪条， 系啦系啦系啦， 实解啲，整到雪条最后嗰啊有个奖字咪奖， 即系仲咧慢慢甩下甩下甩嘅感觉啊嘛， 食雪条我试过连续食三条都有喎， 吓， 咪都系同一个字定还是唔同字先？ 有得奖励咯， 哦，咩赠饮 奖 咩咁样啊？ 奖你食多一条巨星咯， 哇咁劲， 系啊， 哇识食。即食巨星啊！ 系啊，自己做唔到巨星， 就 可以食翻 巨 星巨星啊嘛！ 所以咁多人中意食巨星， 巨星有雪條，有兩三種唔同嘅味道噶嘛，即係佢唔中頭空腹都有唔同嘅感覺噶嘛。 係咪有啲彩色嘅 個頂嗰度有啲 點點喺度 嘅？ 係 啊，粒粒喺度， 嗰啲好西方噶嗰啲糖粒啦， 識食啊！ 係啊，你。美國嗰啲雪糕好興加嗰啲糖粒啦，鹽佢唔夠甜啊嘛，鹽仲未甜瓜你咁樣。 嗱，但係佢咧話呢個名額咧就50個，喂，咁我想問你啦，即係對於呢啲抽獎，即係唔係話你一參加就有嘅優惠咧？你自己會 prefer 邊樣啊？即係譬如佢話啊，而家買兩支，咁你就抽啦，即係唔使你係咁搏嘅，因為頭先你講話，譬如食雪條或者扭蓋鹽，你係真係今一支唔中，你又會再買，唔中又會再買，你覺得邊一個你會？肯參與多啲咧。 我首先我一定唔會去抽先， 係 即係譬如話我買咗兩支，我送你一張抽獎券，你去抽啦。我一定通常都唔會去做呢件事噶啦。 嚇， 因為咧，我覺得未必一定係會中獎嘅。 嗯， 咁同埋咧，我成日都覺得咧，人生啊～ 安排咗你几多次中奖嘅几率嘅。如果你人生得一次中奖，吓、啊、你中嗰对波鞋，浪费咗， 留翻啲大啲嗰啲， 不如留翻，不如我中咗彩票得唔得啊？即系咁样， 系 你嘅呢句说话可能改变咗我人生观，我之后都唔够胆 嗰阵时 乱咁用自己嘅运气啊！ 做好多嗰啲 annual dinner 咧，即系啲抽中安慰奖啲人一齐嚟好开心啊！咁你抽中咗安慰奖，大奖冇你份咯，即系咁解。 都系咁。小白有冇抽奖运？ 冇啦，就算细个玩过掩嗰啲都冇我份嘅。好、多过掩全部都系一样，全部都系恭喜你下次再玩过咁样。 好犀利！奖奖系咪啊？欧利最有抽奖运咧？你又食到巨星雪條， 系咯？不如我讲另一个， 你可以无限咁食，一食完之后，哎呀，下次又送多一条，再食又送下一条。哇！ 关于咧抽奖运咧，我有一个朋友咧都有一个笑话，佢系可乐迷嚟嘅。咁咧，你知可乐咧成日都会有啲唔同嘅奖励啊，又话送你部收音机，明明你唔听收音机又送，跟住又话送你乜乜乜乜咁样啦。咁咧嗰阵时咧仲系有个汽水撬开个盖掩嗰个。嚟换嘢嘅，哦，我真系见到佢咧，饮一支唔中，饮两支唔中咧，饮到第五支咧中咧，佢首先饮 翻晒出嚟，饮 到 就糖尿啦，系嘛？跟住 佢换， 仲要以前嗰啲系红色嘅， 嗰个情况系咁。佢换到之后话，咁学小学年代，哇，好开心啊，冇啦，终于 OK。跟住佢终于中到嗰下咧，佢喷翻啲可乐落我面嗰度，佢 喷落你个面度， 佢唔知道自己咧，原来饮到第五支可乐咧，气得咁劲， 佢就系嗰个少年队穿墙 系 嘛？ 系啊，喷啲可乐落我度，我一世都记得。呢个画面，但系佢系一个好人嚟噶，我冇怪佢。 你原谅佢， 我冇怪佢，因为佢系好得意嘅肥仔嚟嘅，佢本身都系。 我想象到佢应该仲要喺个鼻哥度一齐喷埋落去你嗰度添， 同埋好得意噶嘛。嗰阵时咧，可乐其中一个牌子可乐个盖掩咧，又系一块胶膜嚟。 系啊系啊系啊， 佢咧好努力刮嗰个胶膜出嚟。但唔係咁容易刮㗎喎，佢嘅人生就係嘥曬啲時間去飲可樂呢換嘢啦，同埋刮呢個蓋。 咁我想問佢最後係得到啲咩獎咁開心，要噴啲可樂落你份？ 冇啊，一件 T 恤㗎咋。 或者可能係一個搖搖係嘛？嗰時咪好興有一期咧送搖搖嘅。 好似一件 T 恤啊。系一件 T 恤咁样， 咁其实佢都真系有运噶啦，八支，我真系觉得好多 五支啫， 五支系咯， 八 支，五支已经好劲噶啦， 真系好，有阵时饮五箱都未必换到啊， 系啊， 唔 系 话，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四月十五日系一年嘅第105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60日，2013年四月十五号。美国东部时间下午2:50左右，波士顿马拉松赛事接近尾声的时候，终点附近连续发生两次爆炸，共造成三名观众死亡，144人受伤。每年四月的第三个星期一，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举行的马拉松比赛，是全世界最古老的马拉松赛事。首届为1897年举行，亦是世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之一。每届大约有20,000多人参赛，500,000多人会在穿越美国马萨诸塞州8个城市的跑道旁围观。四月十五号出生的朋友，对人类一切的活动都会感到兴趣，做任何事情之前都会先测量、记录和比较一番。容易对其他人的衣食住行过分热心，变成干预。如果你在这一日出生，参加世界性的赛事，会不会感到兴趣？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遇到突如其来的事情，我们会留意事件的表面，还是会追求背后的真相？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军将会在5月1日展开最后阶段的阿富汗撤军，预料9月11日之前可以完成。

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塞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反方向呢，咁沿住呢一个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呢，湾仔入口呢都是非常多车的。咁龙尾就去到时代广场后面㗎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塞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塞到去北海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去港岛龙尾就汇景花园，港岛去九龙都是多车，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环保大道。一般的其他路面情况，九龙区现时窝打路到九龙塘段去沙田方向仲是较为多车啦，黄大仙彩虹交汇处都是多车啦，新清水湾道下行平石村至到顺利村段多车的，旧清水湾道落山方向近住彩云至飞鹅山道亦都是多车。新界呢沙田那边大埔公路出九龙沙田市中心段就慢车啦，咁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慢车个龙尾去到元洲仔啊，科学园路瑞祥街泽祥街一带亦都是相当之多车㗎。咁天宇路话大家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去旅行嘅时候，真系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图书馆。点解呢？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资深旅游达人陈少康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喺英国考谕其书，终于知道咗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嘅特别一面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朝早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CIBS 小岛上的爱情故事，南芬阿嘎。 在这个地方交通虽然有点点不方便，配套有点不完善，但是以上的缺点我都接受，我爱这个地方。这里是南丫岛， 首个由伊朗人制作的 CIBS 节目，来自伊朗的故事。 Religion has definitely affected how we perceive things in Iran. I don't think Iranian art is like religious at all.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荣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四驱小子。其实喺好多日本动画推出嘅时候咧，都会系考虑到商品化呢个问题嘅。咁而今次呢一个嘅四驱小子咧，喺九十年代嘅时候喺香港啊，甚至乎喺亚洲区咧，可以话掀起咗一番嘅热潮嘅。原因好简单啦，就系因为咧呢一套咁热血嘅卡通，虽则只有短短25集啦。但一播出之后咧，坊间个回响非常之大，大家都会争相购买呢啲四驱车，然之后约埋三五知己喺屋企楼下嘅公园啊、坑渠啊嗰度咧，就系斗呢啲四驱车嘅。讲翻四驱小子呢一套嘅动画啦，咁其实本身咧佢就系来自一套嘅漫画，呢套漫画嘅作者就系德田恐龙，总共系有14期嘅单行本嘅，由87年咧一路连载到去92年。咁当其时咧喺89年嘅时候咧就开始动画化啦。故事围绕住男主角四驱狼以及他身边一班达修队的同伴，讲他们怎样克服重重的困难去击败对手的。当中四驱狼是一位非常热血的男孩子，他极之热爱四驱车，甚至乎觉得是要人车合一，四驱车是有生命的，所以他最憎人就是当了四驱车是玩具。 你是成日会在卡通那里见到他好咬牙切齿咁样讲，四驱车并唔系玩具嚟噶。基本上嗰阵时好多小朋友咧都一定会拥有一架四驱车，但系其实拥有一架四驱车系唔足够嘅，原因就系因为咧玩四驱车你系需要大量唔同嘅零件啊、摩打，同卡通一样啦，因应唔同嘅赛道，你要用唔同嘅零件以及车辘咧，先至系可以喺赛道上边获得优势嘅。 系细路仔都会觉得嗰件玩具唔系玩具嚟嘅，其实 有生命噶嘛， 有生命， 有生命嘅。哇！今日梁学希好配合主题，我 见 到、 哦、 我见佢件 T 恤都系 嗰个品牌啊， 品牌啊，系啊， 系啊，即系细个嗰阵时嗱，我必须要讲咧，我好记得嘅就系我细个好兴四驱车嘅时候咧，我妈系唔肯买嘅， 嗯， 因为第一炒得好贵啦，第二咧我妈嗰阵时讲咗一句就系话。唔好嘢，唔好乜嘢兴嘅，你都走去追先得噶。阿仔，你追得几多啊？跟住系去到咧水尾嘅时候，就终于有个 uncle 送咗一架俾我。 都冇人买嘅时候就送俾你咁样。 冇错啦，同埋嗰阵时四驱车咧啊，我都想问下崔杰同系咪今次都系你哥哥又有玩你黐佢咁？ 系啊，我唔系黐佢啊，我同佢大家都有一个箱噶，里面就装晒啲零件同埋自己噶、 啊、 外驱，同埋我好记得嗱，我可以讲俾你听点解我真系有玩咧、因为我楼下有一间文具铺咧，就系、是、所有小朋友都系去嗰度买嘢啊睇嘢噶啦。咁嗰间文具铺咧就好多呢啲一盒盒嘅四驱车排好晒喺度，基本上你睇个盒边咧已经知道佢有写住咩型号啊，大概系点嘅样咧，都即系就咁睇个盒边就知啊嘛。咁啊，成日都去买，咁我妈咧都几舍得买俾我哋嘅。咁我哥有一架嘅时候，我就梗系有一架啦。即系大家系喺度即系比赛咁样噶嘛。咁跟住咧就开始又有啲贴纸，即系你可以换嗰啲四驱车上面个壳嘅贴纸啦。咁、然后个壳又可能有得换啦，即系有好多配件噶嘛。啲辘啦，点样即系嗰个包胶个辘个包胶啦， 系啦车拎啦。 跟住仲有嗰、那个摩打啦，即系咁我嗰阵时候真系比较细嘅，我哥就真系正值系好。好迷嘅时代，咁我问佢嘅时候，佢就唔会答我嘅，即系我话咧，点解要换呢个摩打嘅？咁佢快啲咯，可唔可以帮我换啊？唔识咁， 即系好好感情啊！ 系啦，我哋就系咁啊。但系咧喺呢个资源上面咧，我妈系资助我多啲嘅，即系佢见我俾佢恰嘅时候咧，佢就买呢个俾你，买呢个俾你。但系其实我哋唔识用，亦都唔知系点解嘅。咁总之咧，我就记得我箱咧，佢个箱系好真系好似啲工具箱咁样，下面嗰格咧就系摆车嘅，因为大格啲，系啦，上面咧有一格咧就系细格啲，即系每一格 咧一细格 就摆唔同嘅你嗰啲零件啊咁样样，咁我就浩浩荡荡，即系有时即系兴致勃勃，我哥又想同我玩嘅时候咧、就会一人攞住自己嗰、那个四驱车个箱，就走落公园嗰度就撩下其他啲小朋友咯。 我喺嗰度行渠嗰度玩噶嘛，多数 系啊，佢话你睇下我呢架，哇，换咗新嘢喎，咁样。 嗰阵时我记得咧，嗰啲零件咧就有啲即系啲同学偷鸡攞翻学啦，唔俾攞玩具翻学噶嘛，就偷鸡攞，哇，你睇下我车， 你睇我个摩打， 系啊，嗱，有摩打紧要，哇，嗱呢、這个。咧就系好劲噶嘛，嗰啲名咩黑金摩打啊，咩32000转啊，即系听完都唔知咩嚟，但系就好似好劲咁样咯。 同埋咧，你一 touch 咗佢咧，个声都好似唔同咁样噶嘛。 系啦系啦系啦，咁同埋其实好多时咧系个车底系一样嘅，系个车壳唔同嘅。 个 size 一定要一样噶嘛，如果唔系佢点样放落嗰个轨道 跑道嗰度？ 系咁，当年你资源咁充足咧，我记得身边嘅同学咧，即系如果边个屋企能够拥有赛道咧，都已经系一件事。咁你有冇赛道？ 我哋有拥有赛道啊，我哋有赛道。 但系富城都未有嘅时候，你已经有。我有一条赛道， 但系佢有跑车。 我嗰架只系四驱车， 四驱车唔系玩具嚟噶。 唔系嗱，呢一个咧就真系嗰套电视剧里面。好经典啦、但系我就有一样嘢唔明，点解佢哋成日都有条棍喺度咧？因为我哋自己真实咁玩四驱车，我哋冇一条棍咁样喺度，好似即系拨嗰架车 咁。好似打嗰啲 冰上曲棍球嗰啲咯，直情系嗰支棍嚟噶嘛？ 哦，系咩？ 系啊，咁因为点解咧？因为四驱车系直行嘅，咁跟住你唔攞嗰个嘢嘅话，同埋四驱小子佢哋唔系净系喺赛道玩噶嘛，会喺好多唔同嘅地方，佢就要靠嗰车嚟到去野外嘅时候，用嗱四驱狼咧，佢就用嗰支棍咧就做好多嘢嘅， 即系挑起佢，佢识得打关斗咁滞 啦，系啦，一拨左拨右啊，跟住有时架车又唔知点样喺嗰支棍上面咁样剪过啊，又侧身啊，又掀起个盖，好神化。同埋我记得咧，四驱狼咧同嗰架车咧嗰、那个。 關係啊，即係架車首先唔識講嘢啦，但佢成日會同架車講嘢，即係有一 集。而家好多人都係同架車講嘢啦，第二個老婆嘛。 係啊，但係嗰陣嗱係啦，就係嗰種嘅愛啦，即係佢會話，即係明明架車可能冇電咧，佢話。胜利者你得噶，你加油啊！ 你系咪好攰啊？顶埋佢啊！ 跟住嗌多几嘢，突然间架车又会飙啊！即系然之后咧，更加神奇嘅时候又无啦啦又啲科技又咩又太阳能咁射落去，即系其实冇太阳能啦，但系唔知点样又啊个吊嘴反射太阳光射落架车嗰度，跟住架车又突然间会行翻嘅，即系嗰啲咁样，跟住我觉得哇，好违反呢、這个我哋对物理嘅认知。 物理定律系嘛？ 唔好就系物理啊，就系体能都已经系违反咗啦。嗱，首先咧，佢同嗰架四驱车咧系同步咁快噶嘛。 系， 咁有乜可能呢？ 因为佢一路跑住噶嘛。 咁但系四驱车系嗰个摩打，佢讲到好劲噶嘛。咁只系话个人跑得快过个摩打。同埋嗰个 咪摩打脚咯， 即系摩打脚。同埋嗰个耐力都好厉害噶嘛。哇，佢真系一场比赛可能要跑几日咁样噶嘛。佢哋玩到 好夸张啊！佢哋嗰啲地方咩？喺嘅荒废嘅战舰嗰度跑嚟跑去又跳咁样咧。即系嗱，我细个嗰个唯一嗰架四驱车咧，就基本上前头尾泵啊头泵把烂晒噶啦。因为就系我唔够跑， 哦系啊系啊系， 跟住一嘢撞埋墙嗰度咧就冇啦。 呢个都系经典嘅，我都记得。 系啊，同埋玩坑渠咧有个唔好处咧，就系有阵时你落完雨之后未干得透，你唔睇唔到噶嘛。有阵时坑渠盖里边，我就试过成架车就入咗水，出得翻嚟，不过。 唔喐咯， 臭咯！ 你有冇同佢讲嘢？跟住你得噶，你得噶，你冇事噶。 咁啊，崔杰同你以前嗰箱嘢咧，而家喺边度啊？ 冇啦，冇啦，冇啦，冇啦，冇 keep 啦，系啊！但系头先阿梁学熙讲话，即系会撞碎咧。我仲记得依稀好似有一个比较残忍嘅玩法嘅，即系落到街嘅时候，你冚完架车咧，系同人哋对撞嘅，系啦，跟住撞散边个咧？咁即系譬如一撞完之后，我嗰架系冇事，对面嗰架散 咗， 你就可以攞。攞去一个零件、 啊，即系拆咗人嘅摩打咁啊！哇，好变态呢样嘢。 但我而家谂翻转头，吓咁、如果佢嗰架车都俾你撞散咗，你攞佢啲嘢都冇用咯，渣嘅系咪？ 最紧要系后备 啊嘛， 要做后备 打或者嗰啲车胎可以攞噶嘛。 系啊， 嗰阵时好似话咧，一盒四驱车，即系我唔记得啲价钱啦，但系红嘅时候咧，系炒得好紧要嘅，因为嗰阵时按住卡通片嘅推进咧，咁即系唔会话啊嗱四驱狼而家出紧喺卡通出紧嗰架车咁啊，固之然最贵啦。但系佢下一代嘅车其实市面上已经有得卖，但系大家唔知乜嚟嘅，净系见到个图画写住哦有四驱狼个头咯。但系到嗰个卡通一出嘅时候咧，跟住个市面上又唔见晒噶，即系有好多呢啲系哇，真系追嚟追去都追唔到噶。 四驱小子真系一个回忆。 系 啊，我几年前我去日本咧，嗰啲大嘅百货公司都仲见到有地方啲人系喺度， 而家都仲有噶。 系啊， 都仲有，其实 都仲有， 系啊，不只不过个热潮系大定系细。 你都仲着住件衫啦， 哦系啊， 所以呢个系真系经典嚟嘅。 我好想玩噶。 早两日同大家讲咗好容易混淆读音嘅英文词语，今日我哋讲下法文啦。法文同英文一样，都系有好多字读音相似，不过意思咧就非常之唔同啦。听下呢两个 ，bisou bisou 同埋 bijou bijou， 到底呢两个字在意思上和读音上的分别在哪里呢？林慧转头话你知。头先讲到法文的 bisou bisou 同埋 bijou bijou， 好明显我哋听到系 s 音同埋 sh 音嘅分别。前者 bisou 系 s 音，意思系解作轻吻。读呢一个 s 音嘅时候，舌头尽量向住上颚位置贴近，但系又唔可以接触到上颚同埋牙齿。将你嘅舌头摆好，然后就可以将空气由口腔送出，读成 bisou bisou。而后者 bisou 就系 sh 嘅音，读嘅时候我哋要嘟起个嘴，然后慢慢将空气由口腔送出嚟。bisou bisou 呢个字嘅意思就系解作珠宝啦。如果有人问你，你想要 bisou 定系 bijou， 你就要谂清楚啦。如果你读错字、答错嘅话，你明明系想要金银珠宝 bijou， 但系分分钟就会换来一个又一个接二连三嘅石石 bijou。 好，时间嚟到早上嘅8:54。 中文歌曲龙虎榜啊，成日听啦。 系啊， 2020年十大书籍龙虎榜，你又有冇听过咧？康文署啊整出嚟嘅，咁俾你估下有啲乜嘢成为？ 即系最多人借定 系啦，最多人借嘅书啦。咁啊，讲得图书馆梗系借啦，唔通买咩？ 哇！以前咧年年即系都会有呢个榜统计噶嘛，好多都系旅游书。我相信今年咧就应该。唔同啦，系嘛？唔系嘛？睇咗当去咗，唔会啩？ 今年都系旅游书嘅天下， 都话啦，睇咗当去咗啊！ 但系第一位唔同咗，第一位系关财经书事嘅，咁我唔帮呢个作者朋友卖广告啦。 我啲人储定钱去旅行， 咁啊，第一位叫财务自由行啊， 系 即系究竟你点样可以叫达到财务自由咧？啊，呢个都系近几年好大热嘅一个议题啦。咁但系我就想聚焦讲下小说类先，因为小说类咧，大家都认识啦，系咪先？咁过往几年咧，都系金庸老师咧红霸嘅， 系啊， 第一位咧。 有冇睇晒金庸嘅？ 我冇喎，冇喎，我真系有几本咧，我直情我自己个人觉得， 我唔識欣賞，我覺得有啲悶添。 哦，係啊，合拍行咁樣。 係類似咯，咁但係你話神雕射雕，你電視劇都睇 啊，做過幾廿次。 倚天啦、啊、咁樣，嗱、啊、呢、這個就係頭三位啦，即、嗯、係、就是、小白頭先講嘅，即、哦、係譬如金庸老師嘅射雕係第一位，第二位係、嗯、金庸老師嘅神雕俠侶、嗯，第三位係倚天、嗯 啊。三部曲咧一定要咁樣睇嘅、啊，因為有關係啊嘛。 係啊係啊，神雕就最多愛情線咯、啊，即係易入口嘅。其實神雕係、嗯、你有冇睇啊？ 我冇啊，我真係睇電視劇啫，但係睇電視劇我都唔係好投入咁睇。 點解啊？ 因為其實我自己對古裝本身咧冇乜特別好大嘅興趣，哦、但係我都覺得遺憾嘅，即係你作為一個人， 而家睇翻咯， 竟然冇睇過一啲咁勁嘅書。 我借俾你睇，屋企好多。 啊，你有啊？ 我有啊。 哦，好冇啊，不如你借個神雕俾我睇下先啦、啊。既然啊，我 話都十幾本，都十幾本。 係咩？ 唔係，我係誒細個買開大本嗰啲嚟噶，係 咯、 啊，即係四本嘅。 哦， 四本。 OK 喎 ，OK 喎， 你去睇一睇咯。 睇一睇啊，係。 因為人咧到咗一定年紀，我哋講真都。進入了一個三十歲樓上的一個年紀啦，是但是、你都會覺得、啊、有很多人講過一些經典呢，我都會想試一下看、 啊啊啊、 即特別是西方的經典、嗯嗯嗯、有很多人都說哇我小時候看、哪本書啊很厲害的、狄更什麼不知道、基督山恩仇記、啊、當有一本這樣的家傳戶曉的外國經典先、啊我未睇過，除咗個名就聽得多。細個咧嗰啲讀書閱讀報告咧，成日揀啲好流嘅書去睇噶嘛。 同埋咧，你借咗你都唔係真係睇，淨係抄後面個封底就做咗一個讀書報告。 作者的話嗰啲咧，即係、哎、你都知道我哋讀書都係廿廿。 好嘅，而家大個有啲羞恥之心，即係覺得呢啲咁嘅名著唔欣賞 下， 好似若有所失。 好彩你講話大個有啲羞恥之心，唔係有啲修養，修養我哋都冇啦。 我哋唔夠膽咁樣。 想有啫， 系啦，就系想啊，往好嘅方向去追求一下啦。第四位咧，就系、是、好多女士咧都喜欢睇，就系亦舒老师嘅第十一号罗密欧啦。 反而亦舒老师，我系有买佢啲书。 系啊，亦舒好睇啊。 因为我通常买亦舒老师嗰啲咧，就系一啲散文嚟嘅，系啦。咁我都知道自己系比较浮躁嗰啲人啦，所以如果你话好长嗰啲长篇啊，或者有啲就算短篇小说都好啦，一个古仔咧，我都未必本本可以睇得晒嘅。系啊，但系散文我。我就會啊，一得閒嘅時候咪睇幾篇咯，睇幾篇啦。 咁以前瓊瑤啲你有冇睇？ 係啊， 啲瓊瑤我冇喎。 我見好多女仔會睇㗎嘛，係 咪？瓊瑤文啲啊，可能佢潮啲啦，睇譯書，睇張愛玲啊，即係張小嫻嗰啲啦咁樣。好，第五位咧就係《鹿鼎記》，《鹿鼎記》咧就係我自己最中意嘅金庸小説。 金庸自己都曾經都講過佢最中意係《鹿鼎記》。 係啊，通俗啲啊嘛，同埋個個都想做韋小寶， 係因為即係都特別嘅，咁多個金庸筆下嘅主角咧，全部都係武功蓋世，唯獨是係韋小寶。 系 识功夫，识少少啦， 系识少少啦，咁样咁啊，第十位先去到啲外国嘅经典啦，《1984》啦，呢一本书啦，咁啊，大家都借阅嚟睇嘅。咁啊，至于成人中文非小说类，头先都讲过啦，就系、是、第一位就系嗰啲关于财务自由嘅书啦，第二位就系大阪京都，第三位就系九州啦， 点解？话俾我听点解？ 第四位就系九州攻略完全制霸。 而家要 plan 啦咩？而家要计划定啦咩？ 计划定咯， 计划定啦，系计划定啦，系啊。第六位咧就系英国王啦， 哦，英国王系咩？唔系旅游书啊， 日本英国 日本王，韩国王啊， 哦， 即系你成为嗰个地方嘅王者啊， 即系都系旅游书， 系英国王，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 即系 UK 喎，玩晒， 系啦，咁啊，但系日本普遍都系多，数落去第八、第九位都系东京食买玩攻略啦，东京近郊攻略完全制霸啦，哇，完全制霸呢个好劲， 我真系完全谂唔明，我仲以为啊，今年呢个榜应该会即系换一换位啦， 点知睇咗当去咗， 好似原来系啦， 大家都系租借呢一本书，但租借冇问题啊，但系个料可能会。唔 update 啊， 同埋特別咧，今年經濟比較差，好多傳統嘅名店咧執咗笠， 係啊， 喺日本嗰度，即係可能譬如呢間豆沙餅好出名嘅執咗笠，啊嗰間咧賣啲工匠好出名嘅就執咗笠。 小品咁啊，我啲朋友都係好喜歡日本咧，佢話想說再見嘅。时间都冇，想同伊势丹嗰间嗰间红豆饼档红豆饼店讲声晒我啦， 即系食佢最后一次嘅机会都冇， 最后一次等佢辛苦晒都唔得啊！ 系啊， 真系，所以大家都系喺书本入边寻求多啲知识啦。 22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较早前嘅四宗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有一啲嘅路面咧仍然挤塞噶。咁先讲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咁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啦，车龙咧就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啊，狮隧入口快线嘅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北海街慢线嘅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由窝打老道至到山东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啊北海街嗰段就回复正常啦。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咗咧大约系十零分钟啦。咁而家咧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入境事务大楼一段咧就系开始挤塞。龙尾排到去杯道路对出噶，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榄嘅意外清理好，咁但系而家咧就近住入境事务大楼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杯道路对出。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小沥源路嘅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小沥源路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排到去柯达大厦，九龙入口车龙就在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接近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泽山道一段车多，排到去德望学校对出。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挤塞，龙尾在海泥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慢车，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挤塞，龙尾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对出。在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村路车多，龙尾在浪翠园三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行车缓慢，咁今朝早嘅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号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接我呢一拳啦！ 啊，几舒服、啊。郑文清系咩拳法呢？ 系投票拳啦、啊！留意甜淡情怀同音乐情人，每日精选两首歌曲，俾听众登上二台 Facebook 行使投票权，感受做选民嘅意义。投中得票歌曲最多嘅听众，更有机会获得选民有礼心意包。 记得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音乐选民有得拣。 仲要记得登记做选民啊！五月以后就截止噶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同大家睇睇美股啊，隔晚美股表现啦，科技股咧普遍都冇乜点样升啊，导致咧美股啊个别发展咧，道指升53点，标普500指数咧跌16点。 至於納斯達克指數咧跌138點啦，經濟重啟概念股升勢咧略有停頓啦，美股嘅成績表派發期咧亦都開始啦，大型個金融機構啊財報大多超出預期啊，摩根大通同埋高盛咧上季分別按年多賺咗4倍以及係5倍嘅，兩隻股份嘅股價咧分別啊都各走極端啊嚇，睇到咧近排資金啊有機會轉向去翻啲金融機構股嗰度，咁啊散股民嘅你咧，又捕唔捕捉到當中嘅先機啊？ 由咁多位嘉賓嘅失敗經驗， 帶俾你創業道路上無限體驗。 失敗奶。好，早晨啊！嗱，今朝早咧，我哋继续请翻上个礼拜嘅嘉宾啊 ，Jason 咧， 系 同我哋讲下佢嘅创业之路嘅。咁啊，上集咧就有讲到之前咧，佢就花咗好多时间做呢个 e-commerce 啦，喺网上面做一啲嘅宣传啊、平台啊等等啦。咁但系后来咧，佢就发现啊，做表都几好 嘅 喎。 系啦，咁啊，创立咗你嘅品牌 Infantry 啦。咁啊，呢个品牌咧，我上网揾翻好多资料，我同好多唔同 brand 咧都有啲 crossover 嘅。 系 咁啊，嚟紧好似同呢个缩细。系嗰啲模型啊，好似叫微影啊，系咪有个品牌？我唔系好识啊吓。咁啊，仲有呢个老夫子啊，又有啲 crossover， 有啲台湾嗰啲手作人 hand maker 又会有啲 crossover， 好似好多嘢搞咁样，好多范数啊。点解咧吓？ 系啊，其实我哋有呢一段时间有比较多去合作咧，原因系因为我哋由线上嘅一啲嘅主体咧。落咗線下，線下意思即係話你可以去到一個商鋪接觸到摸到，咁我哋自己喺兩年之前就將我哋嘅產品線 ramp up 咗少少，然之後就擺咗喺尖沙咀海港城裏面啦。當時候其實冇人認識我哋嘅，咁但係當呢兩年過去咗啦，大家都知道可能好多商鋪會come and go 咁樣，咁但係我哋堅持咗喺呢個位，就係期望每次有人經過都會見到我哋，係啦，咁啊，從而去了解認識我哋嘅品牌，係啦，咁慢慢屹立住咧，我哋都用咗香港品牌去打響我哋喺香港嘅旗號，咁然之後慢慢就會吸引到好多咧漫畫家啦、IP 啦。卡通啦，等等嘅品牌，去同我哋話、哦，不如我哋一齊搞啲嘢啦，都係為咗香港品牌去建立一啲嘢、 因為好多品牌咧，即係而家都好興 crossover 啦，即係你就做手錶啦，但係我見哇好多手袋啊、衫啊等等都有啦，但係佢哋其實都又愛又恨嘅喎、你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你覺得 crossover 對你好嘅影響？當然就話佢哋有一啲好受歡迎嘅 character 係啦，擺咗落你度啦，但係有冇啲唔好嘅地方或者令到你都有少少猶豫嘅地方？ 会衡量咧，即系每一个合作之前就系、是会唔会话大家 crossover 完之后，只系为咗做件产品出嚟、而件产品唔系唔系 sell 到嘅， 系 冇唔会有钱翻嘅，系、 啦， 咁呢个会系其中一个考量。咁但系有时可能喺呢个世代咧，我哋叫做赚到 like 咧，其实同赚到钱差唔多，系、啦，赚到 like 嘅话就多人认识啦，多人认识你。即係等於你鋪一條伏線，今日呢個人睇到你個嘢唔買你，咁但係當你會有好多 crossover 或者去到邊佢都見到你嘅時候，有可能佢會覺得啊，始終都有一樣嘢啱嘅，係啦，咁就 crossover 好多時都係即係當然有，譬如有老夫子啊呢啲比較耳熟能詳嘅 IP 咧，同我哋合作係我哋嘅運氣啦，咁但係當都會，我哋都會有同輩嘅朋友裏面咧，都會啊，我哋兩個 brand 可能都冇乜認識，咁不如就我哋去 cross 一樣嘢，係令到我哋又攞到朋友嗰邊品牌嘅一啲受眾，然後嗰邊嘅品牌攞到我哋呢邊受眾。 譬如有啲乜嘢啦？嗱，頭先你話喂卡通人物或者公仔咁樣，你就咁印落個標面嗰度，大家想像得到啊？ 就有啲粉絲會嚟買啦。 我而家就睇到有啲模型啊，有啲機械人啊，有啲籃球品牌咁。打籃球打籃球啊！你有冇見過人打籃球戴住錶啊？我冇見過啦，係咪先？有冇見過人哋戴住錶砌模型啊、哎？都有 呢個都有。 咁啊，呢啲又點樣去解釋嘅咧？ 其實呢個咧就喺我哋去年11月咧就同咗一個籃球品牌叫 Jarvis 去做一個 crossover， 係啦。咁當中就係最基本可以切入到大家嘅嘢，就係因為大家都係一個 初創同埋本土嘅品牌啦。 嗯， 我哋就手錶，佢就籃球。有啲乜嘢可以將佢哋撈埋一齊呢？其實就係我哋一個叫做 DIY 嘅系列，custom made 嘅系列，就大家都有一個意向，就係點樣去做一啲好個性化嘅嘢。咁我哋自己嘅手錶咧，又有同一個，即係當時有新出有同一個 features。 佢有啲手錶好似 就刻自己個名咁。 唔係啊，成隻手錶要玩具咁拆出嚟，可以砌翻埋一齊噶。 哦，係哦。 係啊，你依家依一隻都得個。 係啊，呢一隻都得。 你試下除出嚟啊，係啊，我試下用開麥去形容。 好，感受下。 因為咧可以當砌模型咁樣嘅，佢咧個錶帶咧撳個掣咧就可以拆出嚟噶。 哦，係喎。 係啊，好似變形金剛咁。跟住成件事咧，佢捽兩捽咧，好似魔術師咁樣啦，就可以砌。即係如果你約會咁樣啦，即係有個女士坐喺你面前，跟你話啊 ，Kitty， 我送隻錶俾你啊，咁樣嚇點啊，甩皮甩骨咁樣。咁但係咧，其實咧用兩三分鐘就可以砌翻出嚟啦。咁即係你可以有唔同嘅錶帶啦，可以有唔同嘅圈啦，唔同嘅呢個叫咩錶殼啦咁樣。我唔識錶啊，門外漢啊， 個框 咁，我想講個框咁樣，即係你可以揀紅色、藍色咁樣，唔同顏色咁樣啊嘛。咁所以呢一樣嘢咁樣，我哋喺直播室入邊就拆咗出嚟，你感覺係點咧？ 我覺得咁其實都幾好啊，即係可能貨人嚟襯衫咧，就誒今日換一換條錶帶色先。即係而家其實手錶你話睇時間嘅作用，當然就係本身係應該係主要作用啦。但係其實好多時佢已經變咗一個 accessories 㗎啦嘛。咁所以呢一啲配套可能都會幫到手咯。呢啲 design 期待你將呢個香港品牌咧，就由實體方面再帶出國際啊， 發揚光大。 係啊，遲啲喺呢個瑞士啊， 瑞士名錶展。 巴素爾標準嗰度可以見到咧，我哋 巴素爾就其實有錢就可以去參加， 係咁啊！我真係唔知道， 係啊， 幾多錢又想問去參展？ 入場都唔係話超級過分，好似10万内， 十萬歐元啊？ 唔係港 幣， 係咩？ 咁係啊， 咁你可以去參加咯，已經 係啊！佢有一個海外館，係 啊， 巴素爾都係一個海外館嘅。海外館就係話我歡迎一啲海外品牌嘅手錶嚟參展，咁個門檻亦都冇話好高嘅。 幾時參加？ 其實就 請我哋食瑞士朱古力㗎嘛， 瑞士糖咁。 其實呢啲就even 巴素爾都好 practical， 因為你去得巴素爾都係睇啲大嘅瑞士品牌。咁而家你去到陪診嘅時候，你就會即係如果咁啱都係諗住去旅行嘅，咁參加冇所謂。 順個便咁 樣。但係你話去到尋找商機就未必幫到手。 係啦，好多行家都會話其實係咯，比較 好啊。呢啲咁行家嘅赤裸嘅秘商業機密，唔使同我哋分享啦。我哋就 我哋帶下啲靚錶得噶啦。 好啦，今日早上非常多謝曬 Jason 上到嚟接受你訪問啦。咁啊，預祝你生意咧越做越大，多謝你 ，thank you， 拜拜。 无啦啦煲极都会砌两个饭，人哋跳江山我就瞓到晏，唔愿发现肚腩软，日日有夜玩。尖东观众东送西贡，湾仔金钟都有新观众，早午晚净系玩，我冇困难，唔愿变退休宅男。伴你全日累过瘾，一起开心又点过饭，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於今晚通宵玩到獅子瞓，全力發奮，手機穩穩那位接近，全夜召集各路高人，一於今晚跟我玩到獅子瞓，夠好玩點會瞓？玩手機，玩 cosplay， 玩飛機，玩失蹤，玩三公大富翁，玩 figure， 玩飲茶，玩吉他，玩到冇嘢玩，你可以玩手板。司機， 你咪揸緊 GTA 啊？ 機師， 喂你降落甩你嘅喂？ 中街好新奇，喺屋企好肥，有得玩我即刻亂飛，歡喜全人累過癮，一起開心又點過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于今晚通宵玩到狮子瞓，全力发奋，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 年召集各路高人，日于今晚跟我玩个狮子饭。就是去玩，讲起点去玩，仅有十样俾你拣。我好精，站起全人累过瘾，一起开心又癫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于今晚通宵玩咗先至瞓。全力不分，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日于今晚跟我玩个狮子饭，要听晚狮子饭，耶！你不中要玩咗狮子饭， 都真系有啲期待佢嘅 Drive In 嗰个演唱会啊！吓，佢郑中基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玩咗先至瞓》。继续认识下加拿大的冰酒啊！加拿大让冰酒的法律规定，用于生产冰酒的葡萄必须在室外温度不高于零下八度的条件底下采摘，压榨的工序亦都需要在葡萄仍然处于结冰的状态进行的。所以成日说冰酒冰酒，真是要结冰的时候酿制的，而且连个酒精度都有规定的，酒精度咧不低于 7%， 而且不高于 14.9%， 就是属于他哋国家的冰酒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 O。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咧就已经驳通咗阿卢先生啦。喂，卢生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小白你好。 系、你好啊，我知道你系一位退休人士嚟嘅，系嘛？ 系。 嗱，你今日嘅 Morning Call 你系要祝福自己啊，祝福其他退休人士，定系有啲咩分享一下咧？ 头先三样都有。首先就祝福咗我妈妈先啦，妈妈凑大我哋八兄弟姊妹。 哇，八兄弟姊妹啊！ 是啦，88年俾我有机会读到预科毕业，跟住入咗警校，咁做到退休到而家啦。咁跟住就係啦，咁样最后节目最后先至多谢几个组织啦。咁就有啲退休感想讲係啦。喺呢四年我见到香港嗰个情景呢，我喺医院度喊，因为呢四年我其实我病咗，我喺医院度嘅。咁睇住香港啲新闻呢，咁我都系一直系咁流泪囉。因为香港系我哋屋企囉。咁我夜晚就返工返呢一个物业管理囉。咁、我放假我就会去游水，我会去呢一个行山。 都非常之好喎、咁留意埋我哋晨光入面呢，都有阵时有啲嘅行山路线呢介绍埋俾你嘅。咁希望你都一样可以跟住嚟行，跟住嚟开心，好唔好啊？ 好，咁我可唔可以多谢讲埋最后嗰几多谢几个人得唔得？ 好啊，好啊， 多谢我妈妈啦，83岁，希望佢长命百岁啦。咁多谢我第一份工啦，皇家香港警察队啦，刑事部嘅同事啦，香港海关全部嘅同事啦， 系 跟住就中华基督教会嘅全体教友啦，呢个鲗鱼涌堂啦，联合医院同埋九龙医院嘅全体医护人员啦。 好多谢你嘅电话，卢生， 拜。 不怕海龙王，又知不畏虎和狼，前途无论会短或长，今天起步信念强，环境一切都如常，罪恶跟黑暗终延长，平凡人就算多善良，都担心走样，将心机变精壮，变得响当当。原谅我心，赶走黑暗热寒，身经生死战，心中静静如光。人海，恶涯中望望，我的 机变色光，变得响当当。原谅我心，奔走黑暗夜看，身经失死战，心中闪烁热光。再敢狂妄，齐齐来伴我启航，欢呼声风中震响，欢呼声风中震响。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是做乜嘢都好，都是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九点二十五分啊！电话旁边有阿畅刘畅同我哋介绍下追踪三十一嘅早晨，阿畅。 早晨， 早晨，早晨，各位。 系三十一台有咩睇？ 好，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七点三十五分有医生与你啊。咁啊，逢礼拜四嘅医生与你咧都有一个小儿科嘅专题嘅。即係小朋友嗰啲小兒科啊，咁咧好多小朋友咧，即係同好中意黐住爸爸媽媽同一張床瞓覺噶嘛，即係嗰啲細細個嘅時候，即係覺得好有安全感啊嘛。咁但係總需要有一日咧，佢哋要分床瞓噶嘛。 係啊， 咁去到邊一個點，去到幾多歲幾大先至應該係要就係小朋友自己瞓嘅咧？咁啲父母啲家長又點樣同個仔女提出啊？不如你自己一個人瞓啦，點講呢？咁今晚啊，醫生與你咧就會請嚟一位精神科嘅醫生同大家教下路。 細個係直接講嘅， 唔同你瞓啊。 係啊，嘛 會唔會好打擊你啊？ 唔會啊， 正啊！ 即係覺得 唔想同佢瞓好耐噶啦。 我記得嗰陣時，我媽係將張牀咧佈置得靚靚地咁樣嘅，即係可能將我中意啲公仔啊咁樣擺喺張牀度，咁啊吸引我自己一個瞓咯。但其實好驚嘅嗰陣時咧，就算自己一個上咗牀咧，開曬燈嘅。 係啊，真係啊， 係啦，即係所以咧，今晚係請精神科醫生翻嚟同大家講啊，即 係情緒舒緩嗰度啊，點樣幫下啲爹哋媽咪同埋幫下啲子女啊咁樣咯。 冇錯啦，咁啊再繼續直落啦嚇。去到今晚日常八点半啊，今晚呢个区区小节嘅环节咧，同大家讲下呢件艺术创作，咁啊叫做 photo 模啊，系咩意思呢？即系 photo 相啦，再加 model 模型，即系意思就系点咧？将一张张平面嘅相咧，做成一个咧好有层次立体咁透视嘅实景模型啊，即系中文叫做立体摄影浮雕。 系， 咁咧就请嚟一位咧本地艺术家阿叶家伟老师咧，佢系好出名咧，就系将嗰啲香港咧就嚟。冇嗰啲景啊，即系影低佢，然之后做成呢一个模型啊， 系 咁啊，可以睇睇呢一个， 留低一啲集体回忆， 系啊， 冇错啦。咁啊，除咗呢个日常八点半有呢一个 photo 模之外咧，今晚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咧，即系大家细细个可能由细到睇到大啊，就系、是、Harry 哥哥咧， 系 除咗 Harry 哥哥会唱歌变魔术之外咧，佢玩嗰啲布偶都好得意噶嘛， 系啊， 系啦，咁嗰啲布偶点样操作嘅咧？又点样整嘅咧？嗱，唔系请 Harry 哥哥上嚟啊！今晚请一啲真系布偶师同埋咧布偶戏嘅演员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咧，点样啲布偶点样做嘅，同埋点样演绎嘅，更会加即场示范一下添。 系细个都好兴嘅呢啲嘅 puppet show 系嘛？ 系啊，即系有嗰个青蛙嗰啲嘛。 系即系有几 细个好似芝麻街都有做呢啲嘅，即系有两三只啊，有只咩曲奇怪兽啊 ，Cookies Monster 咁样都会喐下，有个 Big Bird 咁样黄色雀仔啊， 有啲系人咁大添嘅。 系咩？ 系啊， 咩 size 都有，好夸张。 咁大都有， 几个人一齐做嘅。 咁点啊？即系 Harry 哥哥。对咗自己入去， 即系唔止自己嘅手，可能有几个人只手咧都唔定。嗱，今晚就系睇下日常八点半睇下点 讲。 好啊，好咁啊，紧接住去到夜晚九点半啊，有呢个悠游在四方马拉松游世界二。咁有睇开呢个节目都知道啦，即系呢个主持人啊，长跑侠老二咧，即系全世界周围跑一啲好得意、好有特色嘅马拉松比赛噶嘛。咁啊，疫情底下，大家我知道好多朋友咧，平时都会飞到周围全世界嗰度参加嗰啲长跑比赛嘅。 系啊。

胡梓彤继上次饰演棒球手之后，今次在电影新作就要跑马拉松，他担不担心被定型为运动电影演员呢？ 这一套其实不是一套完完全全的运动电影，可能之前其他的作品被人会觉得你很有 energy， 很 outgoing， 今次试完全将那些东西抹掉它、可能会辛苦的、但是我觉得可以值得一试的。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钟哥， 乜嘢事啊？林慧， 你知唔知晨光第一线主持负责啲乜嘢环节噶？ 崔杰同负责娱乐趣智有崔神厨房，阿欧有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 to O， 白元浩主理，转头话你知晨光 K O L。 咁我咧， 剩翻嘅嘢林慧你负责晒咯。 咁、我仲使唔使讲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6点到10点有晨光第一线听啊？ 梗系要啦。晨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公司嘢啫。智能电话的即时通讯软件有一个功能叫做语音留言，即是你不想写一段文字或者给一些符号其他人，你就录低自己一段声音，然后即时传给对方，他就可以听到你的说话，然后他再回复你。我成日觉得这个功能很奇怪，如果你是想跟对方用说话联系，你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如果你不想讲嘢，又或者不想听到对方的声音，你可以传短信，即是用文字或者符号都可以。为什么你要录低一段声然后传给对方呢？你可以说有时候文字和符号未必可以准确表达到我的意思，而且我又不是急于要即刻跟对方即时通话，那我就传语音留言咯。是的是的。咁你点样解释有啲人同对方不断喺度互相录一啲语音短信通话，但係又唔肯打电话呢？话说早两日我喺一间铺头睇緊嘢，隔篱有个哥仔不断用佢嘅智能电话录一啲语音留言，而对方亦都即时回复。你又会话啦，咁人哋鍾意用呢啲方法联系关你乜嘢事先？当然唔关我事。但是无奈他们开了免提功能，还要开到很大声，即是说方圆数十米的人都会听到究竟他们的对话内容是讲的什么。又是那句，如果有保险箱密码千万不要跟这些人讲，因为你跟他讲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全街都知道。由于他的通话太大声，所以迫于无奈我听到他的谈话内容是这样的。那位哥仔咁讲，今日我要出去做嘢。对方传嚟嘅语音留言就话啦，咁你攞埋公司部电脑去啦。哥仔再讲，唔使啦，我用自己嗰部得啦。对方咁回应，梗係用公司嗰部啦，唔使镜住镜住，公司嘢啫。听到呢度我又陷入沉思，成日听人讲公司嘢啫呢几个字，相信你都听唔少。如果你听到公司嘢啫，你即时諗到嘅係乜嘢呢？第一个感觉就係、你唔需要珍惜或者小心啲用囉。因为啲嘢係公司嘅，唔係我嘅。如果啲嘢唔係我嘅，点解我要咁镜石呢？公司嘅冷气你可以24小时长开。点解呢？因为公司嘅电费唔使我俾囉。如果自己屋企部冷气开多一分钟，你阿妈都会闹你，电费唔使你俾呀。整污糟咗公司张台，你唔会去抹，因为公司嘢啫。如果你屋企张台污糟咗你唔抹，你老婆又会话你。 你亦都有听过人哋咁讲，啲嘢公家嘅意思即系话啲嘢又唔系属于你一个人，而系属于所有人。当你听到啲人咁讲啲嘢系公家嘅，你会好好对佢，还是系更加唔理佢呢？咁几时先会觉得啲嘢系属于你嘅呢？可能当有一日你真系会好好爱惜佢，好好保护佢，先会真真正正自己个心都觉得啲嘢唔系人哋嘅，系自己嘅。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总之不理好丑，下威逼你饮酒，让我代你参加这种恶斗。早知你没火机，给你人工呼吸，终于点起火花四飞。举起直拍相机，兴奋地准备影低那个混乱女抚摸你，然后幻觉右手似转身变反光的氢气球，原来为你有懂得闪匿的眼眸，若猜不出的美丽寻和否，完全无时间深究，相拥比相识更就手，谁伤害你，害我亲爱的你，绝对可以帮你见他最着烦恼滋味，让你这一刻知道怀抱得起，醒来别记起，谁伤害你，问我怎会不理，别要心痛之叫 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今日嘅吹神厨房咧，就想同大家讲下一个凉拌嘅菜式。咁、哦、如果有听开咧，都知道其实我都好中意整凉拌嘢噶、 特别系踏入夏天。 系啊，踏入夏天啦。咁之前咧有讲过诶凉拌嘅土豆丝啊，咁样啦。今次咧我就试咗整一个凉拌嘅番薯叶啊，即系番薯叶苗啊， 番薯叶。 嘅苗係啦、 哦，因為一定要食番薯葉苗先好食噶。如果就咁番薯葉咧，就我試過喺菜市場買過啦，好硬啊， 係 即係好老啊，好容易、即係苗咧就會嫩 啲，係啦，細棵啲啦， 係啊 係啊。咁比起我想象之中，因為我自己咧都偏食嘅、就好好少買唔同嘅菜，即係菜我麻麻地嘅，係食嚟食去都係嗰幾種。我中意食皇帝菜啦， 係啊，西蘭花咯， 西蘭花啦，即係易入口嗰啲啦。即係如果太大棵嗰啲，我最唔中意就係食小唐菜，因為佢食就太硬同埋索索聲咧，好古怪，係啦，即係同紅蘿蔔差唔多。咁呢個人感覺啦嚇。咁嗰次咧，我就因為喺網上面咧見到有一個食譜啊，佢話涼拌呢個番薯葉苗，咁我試下啦，咁啊見到街市有得賣，咁啊買咗少少翻嚟試啊，咁我整完之後咧又覺得幾好食喎，佢又因為平時咧你涼拌可能會涼拌菠菜噶嘛，咁菠菜咧你又會覺得佢腍啲，同埋有時咧你會覺得佢有少少苦澀味啊。 涼拌菠菜啊，咁似 韓式咪有涼拌菠菜咯， 嗰幾格嘢啦，即係叫做第一樣嘢就係嗰啲泡菜啊，第二格就係葉蘿蔔啊，同埋嗰啲。芽菜啊， 系芽菜我都中意，系 啦。第四款就系有叶菠菜嘅，通常都 好似凉拌芽菜之前都有讲过，都系其实都系嗰啲材料咯。不过今次咧就用咗呢、這个番薯叶苗咧，我觉得嗰个口感又几好嘅，即系有啲咬口。咁嗰、那个里面即系你话凉拌用啲咩材料咧，其实都系好似你凉拌其他东西咁样啦。咁啊落啲豉油啦、麻油啦、蒜蓉粒啦，即系蒜蓉啦，咁啊少少。芝麻啦咁样，即系捞埋佢咁样，咁当然你灼咗啲菜先啦，跟住过一过冷河，咁啊擎到干晒，或者你直头咧用手揸干佢。 佢，因為如果唔係你會出水啊，係啦，你用手咧揸乾曬佢，咁先至好將呢啲調味料去撈咯。咁除咗話可以即係涼拌有呢個變化，試下呢個番薯葉苗之外咧，咁我想望揾原來其實番薯葉咧佢營養價值都好高喎。咁大家都知道其實番薯本身都好有營養啦。咁但係原來咧有根據呢個美國園藝科學協會嘅研究所報導咧，佢話原來除咗番薯嘅根部，番薯嘅其他部位咧都有大量嘅維他命 B 6同埋其他必要嘅維他命嘅。咁番薯葉咧同一般食用嘅番薯塊根相比咧，維他命 B 6含量咧係高三倍，維他命 C 咧就高五倍，而維他命 B2 咧嘅含量亦都高十倍。咁所以佢話原來食呢個番薯葉咧，佢係一啲都唔比嗰啲即係你話 superfood 牛油果啊，或者花椰菜呢啲嘅蔬果嗰個營養低嘅，即係佢都係一個好好嘅食物嚟嘅。 咁可以試試啦。呢個記得啊，買番薯葉嘅時候咧，要買苗 啊，苗啊細棵啲咁啊，嫩厚啲啦。 係啦。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听到崔神厨房讲呢啲番薯叶啊、苗啊呢啲，咁就啱啦。 正值咧， 我真系有种嘢嘅、哦，特别咧喺如果露台仔咁样可以种到啲叫食得嘅植物咧。最近咧同小朋友同屋企人咧都有喺呢方面咧好努力咁样去到钻研一下。咁有啲咩原来种完之后咧可以好似外国大厨咁样，哇！跟住喂落翻啲香料先， 跟住行出后院。 Jamie Oliver 咁 就摘一摘啦。 可惜我哋又冇后院啊，咁啊喺露台嗰度摘都开心嘅。咁例如咧，有啲容易啲种嘅，发觉又有成功感，又可以同屋企人一齐种嗰啲咧，系咩咧？例如系柠檬叶。 哦， 柠檬叶系一个好好嘅香料嚟嘅，即系大家都可能未必试过。如果用柠檬叶去到腌呢一个嘅鸡翼咧， 鸡翼系啊， 哇，真系好好食噶嗰个鸡翼，仲要跟住个鸡翼咧去烧咧，嗰啲香味啊，真系冇得顶啊！咁呢个如果柠檬叶嘅话，有机会种嘅时候咧，可以试一试。 你喺露台嗰度种系嘛？ 呢个我喺天台种， 天台种 系啊， 或者有啲人喺露台啦， 系啊， 是最好就好似喺后花园咁样， 系 咯， 系啊， 羡慕死人啊！ 上次系咪崔杰同讲佢有啲喺厕所种噶嘛？ 系啊， 厕所种嗰啲 用啲香料先行去厕所度， 可以施埋肥， 会唔会有啲而冷？ 但系啲香料会唔会本身吸咗其他香气喺度啊？ 唔系，我喺厕所嗰啲盆栽唔系要嚟食嘅，观赏性植物系啦。 都唔系要嚟闻嘅， 系番茄，你哋会有冇试过种啊？ 有啊， 番茄其实都系唔太难种嘅植物嚟嘅，但系都系好有成功感嘅，因为你种完出嚟之后咧，你又会生可能十几粒嗰啲番茄，特别而家好兴食嗰啲细细粒嗰啲番茄仔啊，即系同埋啲沙律一齐食嗰啲咧， 有冇即系车厘茄？ 系啊，车厘茄嗰啲嘅，咁你种嗰啲车厘茄咧，其实又真系几好嘅，咁另外仲有一个咧，我自己觉得几特别嘅。牛油果 吓，种牛油果 系啊，因为咧试过喺屋企食牛油果啦，食完之后跟住嗰粒核咧，咪成日咧去抌嘅，同埋因为我有个手势，我开嘅时候我会攞把刀一剁就剁落嗰个核，咁成粒核咧就整出嚟，咁咪容易整烂粒核嘅。咁有一次咧，粒核咧又冇乜点烂，咁啊心血来潮啦，咁屋企人咧就攞住嗰个核咧，就攞啲泥就掹住佢。嗡下嗡下嘅时候咧，佢真系有一支嘢，咁样就伸咗出嚟，就变咗棵牛油果嘅植物啦，系啦。咁而家咧，佢真系喺嗰粒核生出嚟嘅，咁而家就好期待佢到底会有几时咧？ 结唔结果啦？ 系啦，会唔会结果？会唔会一个牛油果就可以生多好多牛油果出嚟咧？ 你记唔记得咧，小白，你好耐之前咪俾过一个辣椒嘅种子我？你话系鬼椒嚟噶，好辣噶，唔知你边个朋友俾你嘅咁样？ 我记得啊，我记得啊。 哇！跟住嗰阵时咧，我每一日都喺个盆嗰度睇啦，即系好紧张，因为 好期待， 好期待 嗰个。系咪死咗嗰棵嘢已经？ 死咗好耐啦，唔系个重点系咧，佢一开头真系生得好靓嘅，即系佢嗰个发展嘅速度系几快嘅，即系见到佢出叶啦，跟住成棵啦，系一棵。 佢嗰只辣椒种咗出嚟有啲似灯笼椒咁嘅样。 系啊，系啊，唔系啊。我睇唔到， 即系未去嗰个阶段， 即系去到成棵都系叶，佢系变咗好似一个灌木咁样啊，好多叶，但系到最尾我等咗好耐都等唔到有， 都净系得啲叶出嚟。 小白讲漏咗个字啊，唔系鬼蕉啊，系把鬼蕉啊， 係竹椒啊， 竹椒啊， 搞唔掂啊。 嗱，辣椒咧其實都係幾好種嘅，但我自己食得辣啦，咁我喺屋企咧又會種下啲辣椒嘅，特別咧揾嗰啲叫做叫咩指天椒啊，特別辣嗰啲咧，咁啊去到種嘅時候咧，每一次食嘢咧又可以落落去、嗯，我發覺原來喺屋企可以種到啲食嘅嘢咧。是一件好開心的事嚟， 尤其是香草咧，因為譬如我哋煮飯有咧就真係錦上添花嘅， 係啦。 咁但係你有時一買咧，可能都要買兩棵或者一棵都好大扎、啊，你都未必用得曬。咁、啊、我自己都會覺得好嘥嘅，所以喺屋企種係好 嘅。你識小白咪得咯。小白种跟住俾啲你咪得 咯。我而家就系已经有呢个 idea 啦。 系啊，过嚟种吧。 你可唔可以种少少迷迭香啊？ 系啊，屋企争啲乜嘢？系啦，你就叫小白种 薄荷叶啊，咁嗰啲咯。 薄荷叶我都想种， 啊、 但我试过种咗几次都会死，唔知点解咧。 但我成日都见到咧喺即系花圃卖嗰啲好鬼靓。 系啊， 小白，我屋企争啲生机。 呢个唔敢乱嚟喎，呢个好危险喎。嗱，薯仔啊，真系几好种嘅一样嘢嚟嘅，特别系有阵时我哋喺街市买薯仔里面翻嚟做整餸啦。咁我有阵时就带头虾，唔记得咗原来有薯仔喺度。咁于是乎薯仔就一定发芽啦，发芽就唔食得啦咁样。咁我成日觉得咧，如果我就咁抌咧，实在太浪费啊。咁又去到咧就系搵啲泥咁嗡嗡嗡嗡佢出嚟。咁好啦，我通常一粒譬如拳头咁大嘅薯仔嘅，跟住我就嗡咗落去之后咧，可能你十日八日咁二十日咁样咧，你发觉佢真系可以种到一大抽出嚟 嘅。咁易嘅咩？ 系啊， 好易种， 薯仔原来真系好容易种。你个盆最好够大，你个盆够大，你得闲淋下水啊，施下肥咧，佢就可以特别快咧生翻其他薯仔出嚟。跟住你又摘其他薯仔出嚟啦，跟住你又攞翻一两粒又嗡翻落去啦。 但你记得要用有机肥喎。 是啊，是啱啊，呢个系啦，提得啱啊，呢个。咁如果你种完出嚟之后，你又嗡翻落去咧，你就发觉原来你屋企咧可以长期食咖喱噶啦，耐唔耐就食一餐咖喱。嗱、譬如寻日讲开钟哥，我哋都有食嗰啲一包包食纸包装嗰啲咖喱，就咁用水烚嘅啫嘛，系啦。咁我哋就照烚嗰啲，跟住烚完之后咧，咁就剪开个包装、你就喺嗰、那个屋企嗰个棵薯仔嗰度攞啲薯仔出嚟、自己批咗个皮佢，就烚一烚，抌埋落嗰个咖喱嗰度。咁、你个咖喱饭咧？就有自己親自家製嘅薯仔咖喱飯，哇！呢、這個好啊，呢、這個 小農場嚟嘅咯喎，你嗰個 小農場啊，係 啊，你哋有冇種過啲特別嘢啊？ 未啊，阿林咪講講啊，而家你個女種乜嘢啊？ 我女而家種豆啊！ 你我種我種嘢嘅年代就係等於佢個女種嘢嗰個年代。 頭先先講嘅棵豆 係一定要種豆，而家種咩豆啊？ 綠豆、眉豆、蠶豆 有冇啊？ 有啊，蠶豆、紅腰豆冇啦。 豆苗咧，豆苗其實豆苗好易種喎。之前有嗰啲日本超級市場都有種豆苗噶嘛。仲有教大家咧，種完豆苗之後咧，你就自己收割。收割完之后再种 系嘛？即系题外话，你个女种嗰几粒豆咧，嗰几粒豆系边个俾佢嘅先？ 老师俾佢。 老师俾，哇！即系讲起而家咪好咯，老师俾粒豆你翻屋企种。我哋细个嘅时候啊，就话今日大家翻去种绿豆，冇啦，讲完啦，跟住翻去俾阿妈闹。 我细个都系咁噶。 你又似你种一粒绿豆，要我买一包绿豆，呢个攞嚟做咩咧？ 去绿豆沙。 咪就係食咗幾多窩咯， 太涼係嘛？ 太涼啊！為咗一粒綠豆要買一包綠豆啊嘛。 係啊，難唔難種啊？你屋企嗰啲譬如紅豆啊嗰啲。 我覺得係屋企嘅陽光同埋水分如果足夠嘅話咧，原來係好易種嘅啫。因為佢捱過咗嗰、那個發芽期嘅，佢初好耐都唔發芽啦，同埋咧又冇乜起色喎。見佢好似個個啲同學嗰棵咧已經可能成尺高嘅時候咧，我哋先啱啱發芽啫。啊，誰不知咧，我哋種咗兩個禮拜咧。依家已經有起碼三尺高啦，係、啊，而且佢就開始即係佢咧頂部咧發展成一個攣藤嘅植物咧，而家攣住咗我老豆啲蘭花，細聲講先， 係啦， 大件事， 蘭花貴過粒綠豆好多 嘅喎，係啊，咁大家可以咧趁住呢啲時間睇下有啲乜嘢好嘅香料，咁啊喺屋企咧揾啲靚嘅盆翻嚟，學 Kitty 話齋揾啲有機肥嗡下佢，咁可能一個月。之后咧就开始喺屋企嘅多啲咧，就系搵呢啲嘅香料煮下餸啊咁 样。系啊，呢个陶冶性情都几好啊。其实最近我都有真系买咗一盆辣椒翻嚟嘅。 吓，种啊？ 其实好靓，因为佢直头好似一棵观赏植物咁样嘅。我买嘅时候佢已经结晒果噶啦，就有好多我谂都有二三十粒细细粒嘅圆形嘅蕉啦。佢同我讲佢话辣椒嚟嘅，有红色同埋紫色。咁我就话系咪食得噶啦？佢话而家下面大粒嗰啲都食得噶啦。佢话不过如果你要再种嘅话咧，就要落啲有机肥落去，等佢有营养啦。好粗生，好粗生，跟住我使乜淋水？ 淋水，隔日淋水都、OK。 其实当年嗰棵辣椒都好粗生嘅啫， 我唔会信咯。我而家棵全部谢晒，佢你知唔知佢谢成点？嗰啲一粒粒，即系我见佢已经咁坚挺，已经种好咗个 base 俾我咧。系过咗我谂一个礼拜之后咧，佢巢咗，即系成粒圆形巢了。 风水佢帮你挡嗰啲嘢啊？ 又可能系、哦。 系帮你挡咗一劫啊！ 所以我会继续种嘅。 好啊。 光第一次做完啦，听日再见啦。 崔杰彤，点解讲得咁快呢？ 我好赶啊！ 乜嘢事咁急啊？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带着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慢讲啦， 阿欧、林慧、白元浩等紧我啊！ 有乜嘢要做呢？ 阵间十点半，晨光第一线会有 Facebook Live， 边度有得睇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有得睇啊！阵间见。